凉，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490点，升7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78点，升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3，瑞士法郎0.992，加元1.362，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22美元，卖出1,70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候，今天已经是2022年的10月4号了，时间都非常快，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农历九月初九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见到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公众假期嚟嘅，咁啊重阳节啊，啱啱天文台都出咗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咁啊重阳节大家咧都可能会去登高系嘛，咁啊都要注意住咧就系安全啦啊火种啊嗰啲各样嘢。天气干燥咧，咁啊都要即系除咗系要注意火种之外啦，今日特别讲咁啊，搽啲lotion 啊吓。用唇膏啊，嗰啲啊自己啊准备啦吓，好啦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嚟噶。咁啊，继续都有白羊同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二嘅早上，咁啊见面啦。今日星期咧都唔错啊，因为放多咗一日假期嘅时候咧，就算听日翻工啦，3、4、5，哇，话咁快，跟住又到星期六日啦吓。咁啊，不过咧。在十月份放埋呢个假期之后咧，好似望一望，跟住都系继续都系要翻工啊工作，去到12月嘅时候先至有假期啦，咁啊，所以都系要认真工作都好紧要嘅。早晨啦，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现实生活入面有些人咧会出现一些叫做好似交际障碍咁样，系咩嚟嘅咧？就因为他哋成日都唔善于同人哋沟通。其实无论啱定系错都好啦，我哋都要用一个好好嘅态度。呢、這个态度就系叫做温柔嘅态度。利用呢个温柔嘅态度，即系好似已经用咗一啲嘅说话嘅技巧咁样。自己做得啱嘅，咁亦都可以将成功嘅秘诀同人分享啦。自己做错咗嘅，亦都要充满热诚、虚心咁样去到承认。咁样咧，就往往都系比只系善于辩解就嚟得更加好。每一个人咧都需要咧就系开诚布公咁样同其他人咧去到倾谈嘅。咁一个人尽管佢嘅能力非常之高，但系如果佢成日都系充满住孤独嘅感觉，好多事情都会做唔到噶。其实倾偈、谈话、沟通，有阵时咧就好似作文一样，要加啲主题，咁啊要有个序，咁啊要有前边嘅一个序啦，跟住中间有内文，亦都有嘅一个主要嘅伏笔，要有层次，要有头尾，唔好语无伦次，咁样咧喺你身边就会发觉有好多嘅听众，呢啲听众咧亦都可以好好地咁样。鼓励下你，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又会帮你一把。在你今天愿不愿意开口跟你身边的人好好地倾一倾或者交流一下呢？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漏堂。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 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那阵，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避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带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早上有一首歌曲 Eason 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呢一两日咧就好多嗰啲有关于香港啊都有份咧，就系、是可以参与呢一个太空人啊甄选嘅计划啦，有资格或者系有能力嘅咁啊。去報名，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榮耀同埋機會啊！今次其實都係香港咧，就首次被納入在內嘅喎，即係能夠參與呢一個嘅選拔啊！咁啊，其中兩名叫做在荷專家啦，咁啊限定由香港以及咧就係澳門嘅居民出任噶，即係本港嘅科研人員啊，亦都咧就係有望成為太空人啦。原来在过去曾经参与一些叫做少年太空人体验营的学员呢，他们都觉得相当之兴奋和开心。虽然年龄和学历呢这一班的学员还未符合要求，今次又没有份。不过有这一类型的计划呢，也都可以令到他们说到有信心将来可以达标。首先呢就要继续学业，将来呢就为可持续的系统带来一些贡献。更加话到大家都有童年嘅梦想，咁啊，而家啲小朋友都多咗，就系话喂，我嘅梦想系咩啊？我做太空人咯。我细个咧就如果讲话做太空人嘅时候咧，嗰啲又叫唔系梦想，好似空想咁样，因为见到机会都好似比较上缺乏啦吓。咁但系相信经过今次之后咧，就真系绝对不是梦啊！咁啊，大家都系需要努力，就有机会噶啦。呢啲朋友咧，佢更加話到，中學嘅時候參加過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啊，咁啊，而家咧個感覺咧就好似啊，重拾翻當其時一種嘅回憶，更加咧就同太空兩個字嘅距離咧，好似拉近咗好多咁樣。啊，雖然今次咧嘅規定亦都譬如喺身高啊，甚至乎咧就係健康啊，亦都咧就係需要有相關嘅學歷同埋經驗嘅。經驗咧就喺專科方面嘅經驗，唔係話上過太空嘅經驗。有啲朋友仔都話到，原來咧真係各方面嘅要求咧都一定要係非常之嚴格嘅。好似咧就係例如學歷啦，同埋咧身體嘅質素亦都非常之講究嘅。要多健身啊，做運動啊，令到大家咧就開始咧就唔係純粹得一個空想，更加可以咧就係貫徹始終，將呢一個夢想咧開始就慢慢去到實現啦。 他以前曾經參加過少年太空人體驗營的學員啦，咁啊佢哋咧有好多咧，而家都啊慢慢咧就將呢一個嘅回憶咧就帶翻出嚟，希望咧將來一有機會嘅時候咧啊咁咧就可以即係參與一啲有關於太空相關嘅工作。啊，今次咧就係、是中國啊第四批預備航天員嘅選拔嚟嘅，咁啊當中亦都包括咧就5至6名負責喺太空做研究嘅在荷專家。其中2名在荷專家咧就限定啊會由香港以及澳門嘅居民出任噶，咁啊所以呢個機會咧相當之難得。嗱，報名嘅時間咧就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啊由唔係啊未開始啊，10月6日開始啊，10月6日至到27日，咁啊初選咧就會由政府嗰度安排嘅，咁啊進一步選拔之後咧就會交俾內地嘅相關部門。咁有好多唔同對報名人士合資格嘅要求啦，咁啊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啦嚇。在荷專家咁啊，非常之特別嘅，咁啊有機會上到太空，咪希望咧可以喺太空嗰度都會聽到咧啊，有啲朋友唔單止淨係可以講普通話咯，可以用一句你好同我哋 say hello 都好啊。不過而家咧就先要對一啲譬如科學啊、科研啊、知識嗰方面嘅領域做得好先。早晨嘅时候揾嚟呢首嘅音乐作品啊，叫做 Super Moment， 太科学啊！室外温度28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早上嘅时候都已经生效啦。 我没有办法领悟，直觉的来计算出是文明的缘故，还是进化出了错误？九零后卡丁姆，之前的青春幸福，你越来越投入， 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的晨光生活博士除了都是提你28度的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之外，都跟你讲下今日是公众假期，很多的朋友除了是会藉着这个重阳登高之外，现在当然多了朋友仔喜欢什么呢？天气现在都叫做秋高气爽，不过、今日就天气炎，大家留意住啊。很多朋友都喜欢踩下单车，加上政府也都完善了很多的单车径，所以现在踩单车都挺 happy 的。因为条路都挺可以踩得很远，荃湾一路兜到去，譬如屯门，屯门那里又可以兜到去新界东，落大围又得。但是讲到呢，即係踩单车嘅时候呢，单车嘅保养呢，生活博士嗰度就要讲下啦。都有啲秘诀嘅，咁如果你今日出车之前呢，首先呢都要留意下嗰、那个定期嘅清洁，如果冇做啊，咁一定要留意下嗰啲譬如润滑嘅系统啊，到底够唔够嗰啲机油呢，咁样润滑油先啱啊。咁如果唔够嘅话呢，可能影响咗嗰个行车嘅状态。另外咧就睇下条胎啦，咁啊除咗只驾驶人士之外啦，单车嘅好手啊，同埋运动员都要留意一下条胎到底有冇气，同埋条胎系唔系光头胎。咁如果发现条车胎有问题嘅话咧，车胎简直系一架车其中一件重要嘅命脉啊，咁啊梗系换咗佢啦，又或者咧就系去啲单车铺嗰度，趁佢一阵间开门嘅时候咧，就去整下佢，处理下佢啦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弊家伙。至于地方要注意的，即系例如嗰啲螺丝有冇上紧啦？平时唔系成日踩单车嘅，咁可能就系谂住喂一踩就踩出去啦咁样。至于螺丝咧，都系要望一望。咁啊，如果你有时间嘅，早嘅出车之前咧，就再拉佢，咁啊增加佢嗰个嘅安全程度。壁力都要check 埋，壁力啊或者系刹车皮啊，甚至乎系波箱呢啲，如果识得睇嘅话咧，都一定要望翻清楚。好啦，其中有一啲咧就唔使话好高技术嘅，都可以睇得到嘅系咩咧？讲紧嘅咧就系嗰个单车嘅车头嘅位置，先确认一下咧单车嘅车头系唔系真系即系直嘅。有啲单车车头因为太耐冇揸单车踩单车嘅时候咧，发觉头咧开始歪歪地。仲有咧就系座位啊，座位有阵时越踩咧就会越跌嘅，咁啊因为啲螺丝又冇上紧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学习一下啊，自己咧喺呢个时候就稍微调校一下嗰个嘅座位啦。如果你即系年轻人嘅高咗嘅，咁可以调校一下啦。所以咧，踩单车咁开心，我哋注意安全啊，配咁安心啦。 天真角色。 所有音乐作品叫做 FF。而家咧，你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啦，转头听埋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朝八月好啊，转头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将要伊朗为暴力镇压和和平示威付出更多代价。拜登在声明说，美国将继续追究伊朗官员的责任，并支持伊朗民众自由抗议的权利，对和平示威者采取暴力的人，美国本周将令他们付出更多代价。伊朗22岁女子阿米尼上月怀疑违反戴头巾的规定，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触发全国示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次评论事件，他出席军校毕业礼时说，阿米尼的死令他心碎，他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策划骚乱，他强力支持安全部队应对。在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说，伊朗的示威造成至少133人死亡，国营传媒就说超过40人丧生，包括安全部队人员。瑞典检察院决定封锁波罗的海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点附近海域，展开刑事调查。瑞典海岸警卫队说，已经开始执行检察院的决定，禁止在北溪管道泄漏点周围五海里的区域进行一切形式的活动，包括禁止船只驶入等。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道共发现四个泄漏点，分别位于瑞典和丹麦附近水域。瑞典海岸警卫队说，北溪一号已经停止泄漏，而北溪二号的泄漏点仍有气泡涌上海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遭到损坏的北溪管道三条支线已经停止漏气，管内气压稳定，俄气正是采取措施降低事故区域的潜在生态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社交媒体说，扎波罗热核电站总经理穆拉绍夫已经获释。格罗西在社交媒体说，欢迎穆拉绍夫获释，并收到他已经安全回家的确认消息。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日前表示，穆拉绍夫乘坐的汽车上个星期五晏昼从扎波罗热核电站前往埃涅尔戈达尔市途中，被俄罗斯巡逻队拦截，穆拉绍夫被带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吓，今日朝早6:36嘅时间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公众假期啊，梗系 happy 啦。不过我都会继续咧打电话吵醒阿钟哥嘅。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咦，似乎你已经醒咗咯， 唔使劳烦你吵醒我，都我起咗身， 已经起咗身。喂，今日咧就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咁我见到呢、這个即系嗰个相对湿度85%。咁如果你问我咧，系咪好干燥咧？啊，又唔系、啊。我以前咧曾经听过啲嗰啲咩？科學專家或者嗰啲天文台嗰啲專家咧，佢哋當 friend 咁樣講過，咁啊唔知啊，大家參考一下啦。佢話咧，其實呢啲信號咧，有陣時未必係全部咧係跟呢一個嘅數字。咁當然啦，佢哋肯定係要有個數字先嘅。咁如果你話已經落曬大雨咁肯定唔會有黃色火災咁警告信號啦。但係今日咧係因為重陽節啊，我都不其然諗翻你當其時的一啲説話，咁啊推敲啦，啊唔知係咪因為今日重陽節多咗人咧就會登高啦，咁啊多咗户外活動啦，所以咧就天文台喺85%相對濕度，又唔係話好乾燥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去到咧就提醒下啲市民今日咧要特別注意火種喎、 哦。唔會嘅，即係科學就係科學啊嘛，佢一定係講數據嘅。 嗯。 咁可能真係咁巧㗎嘛，係咪先？即係正所謂啦，如果重陽就必定係比較乾燥啦，因為秋天都過咗啦嘛，係 啊， 係咪九月初九？咁你譬如話清明，因為咁嘅吟詩都有啦，係咪先？清明時節雨紛紛，咁佢嗰個相對濕度一定係高啲㗎嘛，嚇！所以我又覺得呢啲係數據上嘅嘢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佢應該講一個譬如今日係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应该是提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随时生效，即系个全名应该是咁样。咁啊，冇数据显示佢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的时候，佢又不会咁样响出嚟噶嘛？系咪？唔会嘅，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 唔会嘅。 幻觉嚟嘅啫。即系来咗嘅，谂下呢啲啦，系咪先？ 都系嘅。 估下估下咁啊，估下断估冇痛苦啊嘛。 咪有阵时估嘢都系一件好事。 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当我哋啊，就讲开估嘢，不如讲下估嘢。 嗯。 你有冇留意咧？有啲人咧系好中意猜嘅，即系估啊。 吓。 有啲人咧系好憎嘅。 吓。 即系你唔好要我估啦。或者即刻嚟就開股啦， 哦，我應該好憎嗰啲啊， 因为每次 每次听到那些猜猜我是谁那些电话很盖的线的，你看我多没礼貌、嗯、平时的人都不是这样 的。猜猜我是谁有另一样东西真的。譬如说我给个灯米来猜有些人呢就很着样去猜有些人呢就很反感去猜或者气下气下猜完两一两次应酬一下旁边的人就走了。为什么呢、 我觉得因为本身猜那个人呢可能好像我这样啦我说我自己而已、嗯、因为、本身个人就不是很厉害很容易估错与其自暴其短的不如藏拙啦。 嗯你就可、即如果照你咁自己分析自己呢就是驚俾人觉得你蠢。咁、 啊、 所以你就唔估啦。 係呀係呀。 估啦。咁、如果係咁样鍾意估嗰啲人係咪个个都好聪明呢 咦又唔係 喎。 係喎、 哦。因为好多人估係不断估但係不断估错㗎喎。但係佢哋都好喜欢去估㗎喎。 係 咁又点解释呢 嗯。是什么心态呢我都想研究我想做那班人、哦 嗯、 即是叫做屡败屡试。 嗯 是啦。 跟着屡试屡败不要但是继续都屡败屡试。 是啦。 我真的跟我情绪有关的。 嗱 你经常估的人呢喜欢估的人呢 嗯 他们是比较有耐性一点没那么容易动怒的那个人。 哦 但是你想想经常估错的人他们很没耐性估一两次呢就最初佢就犯掹疹，跟住以后就唔估啦。咁就想逃避自己情绪受到一种外来刺激，所以咪唔估咯。 哦， 咁可能系你比较燥底喎。 系咯，可能暗马底其实燥底喎。 系啊，你睇下，譬如话以前喺嗰啲古装片成日睇咧，去啲花灯大会猜谜嘅时候， 猜灯谜。 猜灯谜其实嗰啲公子哥儿咧，猜错嗰啲必定系发脾气噶嘛。 系、哦， 唔会话，哎呀，我估错添，小姐，我哋走啦，唔、 哦、 会噶嘛， 仲要把线抌落地噶、哦。 系啊，即系激气啊！我又猜错，我都系走啦，必定系发脾气噶嘛。咁所以可能系想逃避呢种令到自己情绪受到激动咗嗰种嘅唔开心，哦、所以。慢慢慢慢就，我知道我一猜我就一定猜唔中，跟、住我一定发脾气噶啦。咁、我咪唔猜咯，唔猜、我咪唔使发脾气咯。 嗯， 未必一定系同一个聪明才智有关，我都系同自己会唔会容易发脾气有关系。 哦， 嗱、所以咧顺延落去，点解我哋咁诶？点解譬如一啲叫做推理嘅电影咧、或者电视剧？咁多人中意睇，而大家睇嘅时候唔发脾气嘅、 哦，系唔使自己估， 就系、是、啦。一套即系电影有电视剧又好啦，你留意一下，所谓嘅推理电视剧或者电影咧，其实系唔使推理嘅。 吓，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系讲晒俾你听，你一路系以为自己推紧你， 嗯， 但系其实你冇推理过嘅， 嗯。 但系咁一路一路佢会俾好多牵死噶嘛，跟住、 啊、 你就会估，嘿都喺呢度咧，都喺呢度咧。但系跟住咧，所谓嘅呢度，其实佢个剧本已经写晒喺度，佢唔会系天马行空俾你去想象噶嘛。咁、你咪又满足咗自己去估或者去猜嘅心态、但系你又唔想发脾气咯。 嗯，估错咗咧就话个剧情铺排嘅问题。估啱咗咧，又可以赞自己。哇！你睇我几叻。 系啦，如果去到最后，谁是凶手？喂，唔系佢啊，咁你就会话剧本写得差。 系啦， 嗰啲编写得唔够好。到你估中嘅时候，咁你觉得都系我估中。所以呢类型嘅电影咧，就满足晒无论你中意估同唔中意估嘅人嘅心态。 哦，喂，输打赢要都系人类普遍嘅心态嚟嘅。 啊，又系，即系输打赢。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有这种 DNA 在这里隐藏在心里面。 哦又是可能这个才是终极 的答案。对 我 们是喜欢输打赢要。 我们一起参透一下这个输打赢要我们可以听日。 回来听。 好了陈再见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在想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四分的时间，二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的。最近咧，即係如果大家有啲線上平台嗰啲咧，即係俾錢嗰啲咧，就會見到哇，都有好多英雄系列。其中一個英雄咧，佢係叫黑豹。啊，咁啊，見到佢有預告咯，咁樣啊，都厲害厲害厲害。好啦，黑豹我都有啲迷思，無啦啦整鬼做咩會有黑豹？豹美洲豹見到啦，係咪？黑豹到底係咩品種嚟嘅咧？好啦，啊，翻查翻資料。黑豹其实只是一个广泛的称谓，并不是一个的品种。严格一点来讲，黑豹其实就可以根据那个，因为叫 Black Panther， 黑山的狮子这样。它不是一个品种，真是一个称号来的。为什么呢？其实逢亲叫做一些很大只的猫科动物，而它全身是黑色的，其实原来我们都可以叫它做黑豹。好啦，根据翻咧大学嘅分析就话到啦，加州大学佢就话到呢种嘅现象咧，就系一个叫做鼠灰色基因去到造成。呢种基因咧就系专门咧就系控制嗰啲无干黑色素嘅分布方式噶。好啦，如果你话发现喺譬如亚洲同埋非洲嘅花豹嗰度原来佢哋亦都会出现咧，就系呢一种因为鼠灰色基因的问题而令到他们就长出了一身的黑毛。黑毛呢不是指那些黑毛猪啊，是指那些黑毛呢就变了做即是在这个猫大型猫科动物身上出现的。是因为这种毛色呢它过多的关系，加上呢其实动物本身呢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叫做黑化症所致的。所以黑豹呢就本身就是一身的黑毛但是原来并不代表它没有斑点，譬如你见美洲豹都有斑点，是不是斑点就 黄色的肤色，黄黄地肉肉地，跟着黑色的斑点。好了，但是呢当它出现了这个叫做黑毛的情况出现的话，它都有斑点的。不过本身黑毛的部分呢，由于跟那个黑色的毛呢，即是斑点的部分和黑色的毛颜色太似了，你看不到它。你又不要以为黑豹真的捕猎特别叻嘅，原来在动物界的眼睛来讲，黑豹捕猎的成功率其实应该是低啲嘅，因为他们眼睛看内的时候，其实身上的花纹越花啲碌咧，喺自然界来讲就越难看得到。咁你估佢一只黑色豹咁啊，黑古立特的话咧，咁啊动物的眼睛一看，喂，大大只嘅喺度行过，仲俾你知咩？所以咧，电影版嘅黑豹啊，犀利啦！即系嗰个英雄咧，佢系将呢个黑豹咧，可以做到又隐形又性咁样。不过都好我哋都学习咗咧，其实呢一种嘅叫做黑豹咧，并唔系真系一个嘅品种，而系一啲大型嘅猫科动物。当佢出现咗呢个黑毛嘅情况嘅话咧，我哋原来咧都可以称之佢为黑豹 （Black Panther） 咁样嘅。 当我可悲，先可死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一生不恨是本分。但忍得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越离后你，造谣乱投是非，但沉默越像我，尽情做活自己。反省，把现住阻止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你手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耳，我却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道众里的我 ，out of my mask。坐定坐一点 ，I take my mask off。现在活于新歌 ，I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在台中间 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捧个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一场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九分啊，点解听紧歌都突然间弹出嚟咧？除咗系黑炮介绍下呢一只叫做 Mars Offer 红佐星嘅作品之外，28度嘅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又弹埋出嚟啦。今日嘅天气方面，天晴日间酷热雨及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东风逐渐增强，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啊，有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系列，咁啊有啊营养师 Mimi 啦喺度啊，同我哋咧就讲下一啲关于咧就系营养嘅事情，我哋又一齐长知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Barbie，Mimi 啊，我都真系想问一下啦。好多时咧都听到一啲咧开始上年纪嘅人士咧就提到骨质疏松呢几个字啦，系咪真系咧只限于一啲中老年人士咧先至会面对骨质疏松嘅问题嘅咧？ 如果讲骨质疏松嘅咧，正常真系咧会出现喺多啲系上咗年纪嘅人士，特别即系譬如好似女士咧，系患骨质疏松症嘅机会系多过男士嘅。咁但系男士唔系冇嘅，你要好好记得嘅，男士都会有骨质疏松症嘅，不过女士就多啲啦。咁同埋通常就系发生喺即系女士嘅更年期之后，就会容易见到骨质疏松症嘅。咁而点样可以睇到嘅咧？其实如果你话，我都冇做过骨质啦嗰啲嘅测试嘅话咧，其实真系如果发现自己矮咗，又或者身边嘅人见到矮咗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去 check 下个骨质，睇下系咪有疏松啊。因为咧，以前我哋成日讲话缩水缩水噶嘛，咁其实原来咧真系缩水嘅话咧，就好大嘅机会系有骨质疏松症噶。 咁系咪即系话咧？我哋细细个成日所认知嗰啲妈妈话要饮多啲牛奶啊，呢啲都系有效预防，同埋可以帮我哋打好个基础嘅咧？ 嗱，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其实真系可以令到嗰个钙质喺个身体上咧会充裕啲嘅。咁但系仲有好多嘢要去配合嘅。咁如果经过即系研究都话嘅咧，西方国家嘅咧饮奶啊，去到即系好大个咧都会有。咁我哋亚洲人咧就会大概好多时咧夜一岁打后见食嘢食得好咧，就会去减少咗饮奶啦，觉得奶就冇乜咁嘅需要系啦。咁但是其实要去睇翻嘅话，咁钙系一个我哋身体必须嘅营养素嚟嘅。咁如果唔饮奶嘅话咧，我哋喺边啲食物度揾到咧？就喺啲深绿色蔬菜啊，或者可能喺豆腐啊呢啲啊咁样去揾到。咁但系好可惜地就又唔系人人都会话餐餐有菜食啦，亦都唔系一定深绿色嘅蔬菜啦。第二嘅话，而家亦都有好多人喺嗰个嘅豆腐度咧，就唔系走去街市买啦，就变咗。可能去买啲超级市场入面就唔同国家嚟嘅啦，譬如韩国又有，日本又有嘅一啲嘅豆腐啦。咁呢啲好多时嘅豆腐咧，佢用咗第二啲嘅凝固剂，就唔系我哋传统豆腐嘅石膏粉啦，所以变得咧就其实嗰啲豆腐冇钙，咁就其实就吸收唔到足够嘅钙，咁呢个就会慢慢形成我哋都真系会可能有缺乏啦，而导致到嗰个骨质增加咗有疏松嘅机会啦。 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万一真系骨质疏松，头先阿 Mimi 都讲到，可能真系上咗年纪嘅人士啦，喺嗰啲时候先至补钙啦，系咪太迟咧？ 咁就要去翻睇程度啦。咁所以其实做骨质测试咧，即系唔系话就咁摆只手落部机度啊，摆只脚落部机度去做一分钟两分钟测试就得啦。咁我哋就真系要去一啲嘅医疗机构啦，佢哋有一啲嘅 scanning， 即系要瞓低啦，咁样去经过去做个骨质密度测试啦，去睇翻究竟有冇疏松嘅情况。因为个报告会去话到俾你听，你个骨好健康啦，密度好啦。 啦，定係會好似見到開始有少少骨質疏鬆嘅跡象啦，定係真係進入咗骨質疏鬆嘅？因為唔同嘅階段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即係如果你話誒啲骨質都 keep 得好喎，年紀大咗又更年期啲骨質都係俾我睇到喺重要嘅位置，譬如係啲盤骨啊、尾龍骨啊同埋手腕位置啦，咁呢三個位置都係會容易去睇下究竟你有冇骨質疏鬆症嘅。咁如果係啲骨絡強良好嘅話，咁都主要喺膳食上度去即係確保翻每日都有一啲嘅高鈣嘅奶品啊、乳酪啊或者芝士啊，甚至乎係一啲嘅即係真係肯定有鈣嘅豆腐啦，或者飲下啲高鈣嘅豆奶，去攝取翻即係基本我哋嘅鈣質嘅即係夠嘅一個量啦。咁如果你話啊個測試報告話，咦好似開始有跡象會有骨質疏鬆嘅話，咁嗰陣時又要睇下喺飲食上之外，就需唔需要加補充劑啦。咁而去到骨質疏鬆嘅情況啦，就要睇嚴重性啦。有啲嚴重到醫生真係可能要需要做一啲骨質嘅治療啊，要打針啊，咁另外再要去做一啲嘅即係補充劑啦，鈣啊、維他命 D 啊呢啲，咁分唔同階段都做唔同嘅嘢嘅，會係啦。 嗯，咁但係係咪自己本身咧患有骨質疏鬆嘅人士咧，喺未詳細檢查之前咧，其實自己身體上面係唔會洞察到有啲咩不適噶？ 都會啊，好似我自己都有個個案，就係、是、一個我認識咗好耐好耐嘅即係病人啦，咁就係我認識佢係大概20年前啦，係啦，咁跟住之後佢有陣時即係佢做完啲驗身啊嗰啲，佢都會翻嚟揾我嘅，咁就喺先幾年佢翻嚟揾我，咁我再同佢度高，我就話，咦？点解印象当中你系高过我，但而家你同我咁上下高嘅咧，你好似缩咗水喎、哦。咁佢话系啊，咁佢老公都话，诶系、哦，好似真系你矮咗噶，我都觉得。咁我就你快啲去做骨质测试啦，咁就真系 check 到出嚟佢系个骨质疏松啦。咁甚至乎佢真系要做一啲即系打针啊等等呢啲嘅治疗咯。咁所以其实未必人人睇到噶，都要真系自我好好嘅观察啊。咁同埋真系按住年。几嘅时候，我哋唔好懒，真系要去验下身咯，系啦。 嗯，咁好啦，万一真系患上骨质疏松症嘅时候咧，其实有冇啲乜嘢嘅营养咧，系对于嗰个时候嘅患者咧，摄取系有帮助嘅咧？ 咁如果讲到骨质疏松嘅话，第一都仍然系讲紧个钙质嘅，呢个系绝对嘅事实嚟嘅。咁而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即系有钙嘅摄取，同时间要帮助钙嘅吸收咧，就唔可以即系少咗有维他命 D 呢个嘅維他命啦，咁係啦，咁所以即係尤其是即係 Covid 咧，真係好多人少咗去曬太陽、户外運動，甚至乎咧都係即係個個為咗保護皮膚而搽咗防曬咧。我哋真係減低咗我哋接觸太陽嘅機會，導致到身體做唔到維他命 D 嘅。咁所以就好多時就會要靠即係鈣質嘅補充啦，加埋維他命 D， 特別係維他命 D3， 咁就有效地幫我哋去攝取鈣。咁但我都想提一提，即係會去睇翻你話，咦？我可能我未去做測。但我都想有啲補充，因為我都確實唔係好固定地去飲一啲嘅奶品啊，或者係一啲高鈣嘅豆奶啊咁就。即係都唔好話太過貪心去買太高劑量嘅鈣，因為其實咧一餐嚟講咧，鈣質嘅吸收大概係講緊吸收500至600毫克嘅一次嘅啫。咁所以就唔好話見到，咦呢、這個補充劑有800、1000喎，好喎、啊，我就買佢啦咁。咁如果真係需要可能1000嘅話，都係要一日分開兩次去進去攝取啦，令到我哋身體可以有好嘅吸收。咁呢個要注意翻啦。咁另外亦都要注意喺飲食上。就是讲紧咧，唔好太咸食嘢，同埋唔好食太多蛋白质，因为呢两样嘢过多嘅话，都系会令到我哋身体钙质流失，而就算你话补几多补充剂都唔得噶啦，系啦。咁第三点就系、是、都系咖啡因嘅饮品就适量咯，就唔好饮得太多咖啡茶咁，正常嘅话1至2杯咁都系一个合理嘅，已经足够啦。其余就饮翻啲清水咁，都系对于嗰个钙嚟讲，我哋入得去。就唔好令到佢好快自己留唔住佢就走咗佢，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点，对于嗰个骨质保护嘅一个喺饮食上嘅要处理嘅方法咯。 嗯，我今朝听咗个 Mimi 讲话咧，原来女士系比较高危啊，咁我谂我咧都要趁住而家仲可以来得及咧补钙嘅时候咧。 希望将自己嘅基础打得稳固啲，食多啲咧丰富营养嘅食物，同埋阿咪咪话斋，除咗话补钙之外咧，亦都补充埋维他命 D， 咁啊可以令到个吸收更加好啦。希望咁样我啲骨头可以硬净啲啦。 系啊，因为真系如果即系有骨折啊等等呢啲嘅咧，即系骨质疏松导致嘅骨折，我大可小可以会丧失咗好多啲活动能力，咁我哋大家都唔想啦，系啦。 好啦，咁啊今朝同 Mim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我唔该晒 Barbi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有音乐，有快乐。 当敦煌遇上故宫， 当音乐和历史文化碰撞， 会迸发出什么的火花呢？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诚邀各地嘉宾和专家以音乐和讲座拉近香港和敦煌之间的距离。 敦煌与故宫对话，飞越文化2000年音乐会暨文化讲座， 10月8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2。 再写见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35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活动助理袁王星有咩秘技氹小朋友呢？ 曾经在呢度有个活动，我都尝试过打一个摊位教我哋玩摇摇嘅，都有几个课学生想继续学。 想知 Andy 袁王星考完 DSE 之后点样找到自己的志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35成群伴你展翅追梦。 用货车尾板落货，行埋去揿个掣啫，拦唔到我嘅。 唔系呀，扬升的地球就用嚟欣赏嘅，但扬升的货车尾板就要小心啦，严重嘅可能夹亲个头噶， 真系夹伤手脚都唔好啦。所以大家记住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张佩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咁啊都已经嚟到早上嘅7:07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首先咧亦都有白田路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喺星期二嘅早上咧，我哋都可以见一见面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咁啊由于假期嘅关系啊，咁啊交通组咧就冇咁快咧就出现吓，咁啊交通消息咧，咁啊叫做正点嘅交通消息咧。就要去到早上嘅11:00咧，先至開始。咁啊，但系晨光交通天文台就唔會就咁就冇嘢嘅。咁啊，所以咧，咁啊，由於今日重陽節嘅關係啊，咁啊都有好多咧，就關於一啲譬如重陽節嘅交通改道啊，各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咁我都可以同各位聽眾咧一齊就睇睇。好啦，咁啊，先望下咧就係沙嶺方面啊嚇。咁啊，亦都咧就係由早上啊去到咧就係傍晚嘅6:00嘅時間，咁啊由羅湖站通往羅湖道嘅邊境禁區將會咧就開放俾公眾人士咧就前往掃墓嘅，咁啊平時就冇嘅呢段時間啫，咁啊開始咁啊去到咧就10月23日嘅，咁啊另外啦，咁啊亦都為咗方便市民前往沙嶺掃墓，咁啊亦都會喺每一日啊直至到晚上嘅7:00嘅時間，港鐵嘅東鐵列車線將會咧就係來往呢個羅湖站，羅湖站咧亦都會局部開放嘅，咁啊另外亦都市民啦可以咧就係喺上水乘搭九巴路線73K 或者專線小巴路線59K 咁啊前往呢一個嘅沙嶺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柴灣方面啦，咁啊去到今日嘅晚上傍晚6:00，咁啊柴灣環翠里連城道部分歌連臣角道以及咧就柴灣華人永遠墳場一帶咧就暫時封閉，咁啊另外警方對唔住啊，警方亦都會視乎咧就係現場嘅情況實施咧就係封路以及咧就改道嘅措施。咁啊，驾驶人士咧就一定要留意住现场啊，警方嘅指示啦。好，再睇埋咧就系香港仔方面，直至到咧就系5:30，咁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坟场，以及咧就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咧就暂时封闭。咁另外钻石山啦，直至到6:00嘅时间，咁啊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中电变电站之间嘅通道啊吓，咁啊亦都咧会有一啲嘅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嘅，咁啊大家咧就要到期时啦，咁啊当然密切留意住咧就系路面嘅情况啦。咁另外如果你话喺沙田方面啦，直至到晚上嘅6:00啦，都系介乎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一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以及咧就油定街咧就会暂时封闭噶。咁至于屯门，直至到就系7:00嘅时间啦。屯门新就系清新径，以及咧就系前往青松观同埋咧就青松仙园嘅一个通道啊。咁啊会暂时封闭嘅。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仲有和合石呢个都要讲埋啦。直至到去到黄昏嘅5:00。橋頭路、銘賢路、和家樓路以及咧就和合石墳場內嘅所有通道咧暫時封閉。咁另外和合石一帶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噶。咁駕駛人士經過嘅時間咧，就一定要特別留意住啦嚇。咁千祈咧就喺特別今日重陽節啦，可能路面上面咧都會同平時咧有少少不一樣。咁多咗一啲嘅改道嘅措施。咁如果各位听众咧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咧就系道路方面嘅消息嘅话咧，咁除咗可以上运输署嘅网页啦，咁亦都有可以咧就系运输署亦都话到由于佢哋已经就推出咗香港出行二嘅应用程式啊，都已经系一段时间噶啦吓，咁可以咧就喺入边发放最新嘅交通消息啊，例如重要事故，咁啊将会咧就同步透过香港政府咧就系通知你咧，咁啊会话俾大家听噶啦。好，今日朝早嘅时间咧7:11嘅时间啦，咁啊问一问阿 O 喺出边嗰个嘅天气情况系点先？早晨啊 O。 喂，小白，我而家先推开栋门出去睇一睇，因为头先我都喺直播室入边。睇到你咧，講好多唔同嘅交通消息，咁真係非常之好啦。因為今日就頭先你都話正點嘅交通就好似十一點先有， 係啊， 係啊。咁不過大家都知道叫做登高又好啦，即係掃墓又好啦，咁即係啲人都傾向早啲咁啊，你知啦， 係啊， 費事塞車。咁啊，頭先小白俾嘅一啲 封路嘅資訊咧，或者叫做交通嘅資訊咧，即係非常之有用啊！ 係啊，如果你話咧平時嗰啲情況咧，咁啊可能大家就會去一啲譬如掃墓啊嘅時候咧，都會選擇駕駛啦。但係因為今日重陽節啦，你見其實我哋喺交通組嗰度得到啲消息咧，好多都係又話暫時封路又成，咁所以咧其實都係嗰句啊，即係坐翻呢個交通工具咧。真係有着數啊！呢架車又唔使俾人抄牌，同埋你知而家咧，即係執法嘅時候，你阻得犀利，佢就拖走你麻煩啊嘛。 係啊，你諗下，即係拖走又要去翻交通部嗰度攞翻架車，又要搞半日，係咪啊？ 係啊， 我冇試過㗎。朋友講俾我聽嘅啫， 我都冇試過，我都係睇報章話，而家雖然咧就多咗唔同嘅即係政府嗰啲拘留車嘅位置啦，咁但係。你又要俾錢，又要特登去攞翻架車，咁其實都好麻煩啦。不如就最好啊，就係今日坐交通工具啦。 嗯，冇錯啊，認同小白頭先嘅講法。好啦，講翻天氣先。今日咧，如果你係要登高啊、掃墓啊，或者即係行下山啦、啊，咁有啲朋友都可能應該係咁，有機會咧就著啲輕便啲，同埋叫做冇咁吸熱嘅衫，因為今日都真係天晴啊，炎熱啦、啊，咁絕對。唔應該著啲，哇！著到超級深色啊，啲顏色咁樣得嘅，好熱咯，好吸熱咯。咁當你要做嗰啲拜祭啊或者剩嘅時候，咁當然啦，要喺翻啲即係該生火嘅地方去生火啦。如果唔係，就你一啲比較乾燥，一陣又引起山火啊。年年即係我哋咧，年年都係電台 up 啊，但係咧年年都有呢啲嘢發生，真係有趣味。所以希望今年。冇得唔得冇事冇干得唔得 梗係得啦係咪 係啊咁啊天氣方面就影響自己嘅衣着啦。不過今日咁好天呢就絕對令到大家一個好嘅心情啦。俾大家喺叫周中嘅時間啦星期二啦take a break 先啊輕鬆一下咁可以 relax 下啦。咁唯一你話唔配合係咩呢歐聯就唔配合囉。如果歐聯可以早一兩日開波呢 今 晚大家夜晚黑都已經係哇睇曬波㗎啦咁樣，咁無奈地啦，呢兩三日都係冇乜波題啦，好似去到今晚定聽晚先開始叫做英超啊或者歐聯啊開快車咁樣，咁冇計啦，今年啲足球賽程咧都好好密啊，即係所以你都來不及咧哀悼啊，即係譬如我琴日都講你，譬如話我去曼市打比咁樣，哇好～好唔開心喎、 啊！ 曼聯嘅球迷咁樣，你來不及唔開心啊，因為好快 come back 就有下一場啦。咁希望即係做人都係啦，即係輸咗唔緊要，咁啊下場贏翻咯。通常都係講呢啲噶啦。 係啊，同埋咧，你見足球咧就係咁奇妙噶啦。你見曼聯開頭咧都即係個勢啊，即係啱啱開英超嘅時候，其實都真係好一般啊嚇。咁啊成績曾經跌到落都即係榜尾。咁但係而家喂呢段時間咧倒翻轉咯。利物浦啊，真系唔系好搞得掂呢排，波又输，又话要换帅咁样吓。 系啊，睇下有冇多啲时间俾高普啦。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话依家英超咧，真系每一个都系名帅嚟噶，佢哋真系啲好劲好劲嘅领队，再加上啲超级强劲嘅球员。你谂下，今年夏兰特一定会破英超嘅入球纪录噶啦，场场都三球，除咗破嗰个年轻入球纪录之外，第二就系。佢会好大机会攞到金靴奖咯。同你睇下佢嘅身体质素，根本上即系只要个波到佢只脚，佢就一定入得到。 系啊，其实佢个身体质素咧，嗱，到有波到佢系入波啦。其实佢身体质素，我觉得仲厉害过当年朗拿度巅峰嗰阵时。 系啊，好狂啊！嗰种、 啊、真 系 好狂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作为足球欣赏啦，如果你话冇捧边队嘅，即系等于我中意阿仙奴，我依家系啊。榜首啊，如何如何？但系我自己心入边都有一句就系，应该都会输俾曼城，因为真系即系叫做直接咁样去较劲啦，应该真系曼城好齐全啊，成个阵式，同埋佢而家阿科顿都打得好嘛，即系譬如上场咁样，你唔系净系夏兰特hat check 啦，即系大演帽子戏法啦，其实科顿都好好咁样咯，咁所以啊，点算呢咁样？系冇嘅，冇话点算嘅，呢个系阿仙奴球迷嘅心声啫。不过作为普通球迷嚟讲一定系总之有好波睇咧，就系、是、球迷嘅福气啦。 梗系啦， 同你讲咗好多足球啊， 系 交翻 个波俾你讲。 好啊，喂，我接到波啦，睇下天气方面点先，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酷热以及干燥啊，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东风逐渐增强，咁啊，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咁啊，气温稍为下降啦。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咁啊，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朝早都系生效紧嘅。咁啊，而家我哋有晨光大学周华山博士喺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一齐咧倾下啲心灵治疗啦，或者咧点样可以咧排解一啲咧郁闷嘅情绪。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记得咧上个礼拜咧教我哋去呢个森林浴啊吓，行下山，咁啊听下风声。听下啲树叶声，可能都会有疗愈嘅果效。咁我啊心意更深啦，咁啊学习下喺网上咧就揾一啲音乐嚟听啊。咁都有啲唔同关于 meditation 嘅音乐，咁有啲就系重拨声啦，有阵时系听下啲落雨声啦，有啲系 white noise 啦，即系白噪音啦咁样。咁啊，周博士，你可唔可以喺呢个层面喺个声音治疗同我哋分享下咧？啊，点样可以有一个疗愈啲嘅心情咧？ 系啊，哦，你讲得好好啊，呢个声音治疗啊 ，sound healing 吓，咁其实好重要，亦都好需要嘅吓，因为我哋平时太容易俾眼前嘅人事物咧卷咗入去啊，即系我老公、我老婆啊、社会啊、搵钱啊、老板啊，咁里边个心就好不安、好烦躁吓。咁声音治疗最简单嚟讲就系，当我哋一听到个音乐嘅时候咧，特别一啲冇人唱歌或者我听唔明歌词嘅咧，有时仲好嘅，我即刻去咗另一个层次、另一个维度啊吓。咁令到我哋可以即时放低咗我哋即係好痛苦，令到我哋好執着嗰啲人事物。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效嘅放鬆。咁聲音本身係有能量嘅，而聲音嘅能量呢，好多研究發現同我哋身體嘅細胞嘅振頻呢係有共振嘅效果嘅，即係唔同嘅音樂同我哋身體唔同嘅，因為所有嘢都係即係能量都係振動頻率啦。咁呢個即係呢幾百年嘅量子物理學都經常講啦，Einstein 啦，咁啊講得最多啦，即係愛因斯坦啦嚇。咁佢1905年已經即係發表咗講即係 energy is matter， 即係話 matter is energy 啦，即係所有物質所有質量咧都係能量嚟嘅，都係振盪頻率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以唔同嘅狀態，我哋需要唔同嘅振盪頻率嘅。譬如有時我講我自己啊，有時咧，我想要聽啲好激情嘅歌嘅，咁我嗰啲即係 Greatest Love of All 啊，即係嗰類嘢啦嚇， 澎湃啲嘅。澎湃啲嘅音乐 系啦，好澎湃嘅，甚至有人唱歌，咁我自己嘅情绪就会带动嘅。但有啲时候咧，我好忧伤啊，我好难受啊，咁我就会听一啲好，我觉得好帮到我，我讲唔到个忧伤出嚟，或者我想喊喊唔到啊，我就会听一啲古典音乐啦，或者听一啲好哀伤啦，即系出嚟啲 violin 啊，即系小提琴啊嗰啲，一听就已经想喊嗰啲歌咧。咁啊，其实系帮到我将好抑压或者好扭曲嘅情绪抒发咗出嚟。另外有时就系啲好灵性嘅音乐，令到我去到一个更高嘅层次维度咯。咁所以其实唔同音乐咧，都系帮到我哋去有唔同嘅疗愈嘅。 系啊，咁啊讲到其实有阵时有啲辅导员啦，或者辅导学咧，有阵时都想啲朋友仔可以多啲分享到自己咧，都会一路开住啲唔同嘅音乐咧，令到受访者啦或者嗰个 client 啦，咁我唔知用咩字啦，因为我真系费事一阵越讲越错咁啊。总之即系想叫做解决问题嘅一方咧，就可以释出更加多嘅内心世界俾对方。咁啊都会用到音乐呢一样嘢，系咪啊，周博士？ 系啊，我都会噶，即系嗱，如果系喺大自然咧，我就一定会鼓励我啲服务对象吓，去到大自然嘅时候，不如你一齐静一静咧，听下啲风有啲咩同我讲，睇下阳光有啲咩嘢想提醒我哋，可以感受阳光嘅祝福同埋爱。咁呢个好直接嘅，即系。我認識好多朋友一去到大自然咧，即刻成個人係鬆曬嘅，然後感受到大自然好多智慧嘅。我話你睇下地上嗰只螞蟻，睇下譬如十號風球嚟到，係吹冧棵大樹，還是吹冧牆角嗰條小草啦？通常係吹冧 嗰棵大樹喎，吹唔冧個牆角嗰條小草喎，即係其實依個好有智慧嘅係嘛？即係我哋企到好勁，想作到好大咧，首先冧嗰係自己喎。 哦，呢個真係大智慧喎，可係咪？ 係啊，其實好大智慧，真係嘅。你十號風球通常係吹冧咩啊？樓下嗰棵大樹會冧咗喎，但係你牆邊嗰條得一尺一寸或者半寸嗰條草咧，係唔會冧嘅。即係呢啲咁簡單嘅事，所以我哋去到大自然咧，其實唔一定要咩音樂啦，大自然就最美麗嘅音樂啦，而我哋身體亦都有震盪頻率啦，咁所以呢個係非常非常療愈嘅。咁我自己帶課程都係嘅，即係我自己經常帶好多課程啦。好多時一講咧就好頭腦啊，就好分析啊，即係放鬆唔到啊，即係。而頭腦又充滿雜念，充滿恐懼啊！即越講越痛苦，越講越猛緊嘅啫。其實係，反而我講幾句，跟住就俾用音樂，然後帶動大家，跟住一路靜落嚟，譬如聽上天同你講，又或聽神講嘢。呢個神唔一定係講基督教或者邊個宗教嘅，即係俾我哋更偉大嘅真善美嘅力量嚇。你聽上天老天爺同你講嘢，好多學員咧。可能聽一分鐘兩分鐘啊，喊曬，然後忽然有一個好高層次嘅啟示啊，佢冇諗過，但係佢即刻豁然開朗，所以好好啊！我哋今朝同即係各位聽眾講嘅音樂療愈咧，我鼓勵大家你。揀你喜歡的音樂啦，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熄手機，閂埋道房門，聽哪怕兩分鐘啦。聽嘅時候只係帶咗一個好簡單嘅念頭，俾自己放鬆，然後放低所有雜念，讓個音樂去帶動自己，讓個音樂去啟示自己。咁我哋可能會有一啲生命，我哋內在。即係與生俱來本自具足嘅大智慧咧，就會同呢個音樂共鳴共振，咁我哋就會有更有力量，即係做翻最正嘅自己啦。 估計簡單啲啦，即係回應翻周博士頭先講咧，我非常認同啦，同埋咧可以將自己嘅心門咧先打開咗，敞開自己咧，你先可以將一啲即係叫做雜念啊，或者一啲苦澀啊、鬱悶啊，先可以 release 咯。都其實扣翻上一集嘅題目噶，都係回歸翻個本源噶。上一集咧。周博士就叫我哋亲亲大自然啦，咁啊今一集即系如果有阵时天气唔好咁样，你当出边哇依家有机会落紧大雨，仲吹淋雨系咪啊？即系呢啲喺啲经典嘅港产片先会出现，哎，分咗手淋雨，等自己清醒啲。淋雨只要系会令到自己病嘅啫，咁啊， 未必。想讲多句啊， 好啊， 好正啊，你呢个 point 吓。第一，我好中意你净系讲打开个心门啊，呢个好重要啊，因为我平时个心系锁住咗，就系我头脑烦恼。下次落大雨，譬如依刻我屋企门口系落紧雨嘅，我唔知道你个区啦吓，依度落紧雨嘅。我鼓励你试下打开个窗，嗱唔使落去淋雨啊，唔需要啊。你只系打开个窗，望下啲雨，然后眯埋眼听下啲雨声，你感受嗰啲雨水系洗涤你嘅身心，冲走晒所有嘅烦恼。正话欧讲得好好啊，系连结翻我哋嘅本源啊，即系我哋生命内在上天俾我哋一个大智慧，我哋人都系大自然一部分吓，咁所以。透過落雨，因為依兩日可能都有啲落雨啦嚇，咁可以 feel 下啲雨水，感受雨水係沖洗、洗滌我哋，淨化我哋身心，好嘛？咁啊，多謝阿 O。 好，咁啊，大家都學到嘢啦。今個早上咧，無論翻工翻學嘅你咧，都可以咧，即係俾自己放慢少少腳步啦。咁啊，聽下頭先周博士咧講嘅一切啦。咁啊，下集咧，嗱，我哋除咗翻翻本源咧，翻翻生活添，想同咧周博士咧講下，喂，有啲咧即係手機依存症嘅朋友仔啊，唉，成日一放低部手機。就好焦虑啊！但系一路玩手机咧，亦都玩到好亢奋，玩到自己瞓唔着觉，点算好呢？下集等咧，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多讲少少。唔该晒周博士 ，thank you。 好多谢大家，拜拜。 自闭雾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 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doe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手掌眼有死哦，继续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多。 早上7:29啊，咁啊7:30之前再同听众一齐睇睇呢个天气啦。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啊，吹微风。展望明日东风逐渐增强，咁啊，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望翻出去咧，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好啦，转个头新闻之后咧，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北韩正喺度分析导弹嘅射程、高度同飞行速度等参数。今次系北韩近10日内第5次发射弹道导弹。而日本政府话，北韩似乎向太平洋方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话，导弹已经坠落。俄罗斯国家杜马即系国会下议院一致通过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同克尔松四个地区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的法例。外长拉夫罗夫发言的时候呼吁议员支持法案，以捍卫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同边界。另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上星期签署四地加入俄罗斯的条约之后，同四地领导人交谈，讨论当前局势。印尼东爪哇马朗市球场人踩人事件，当地警察局长被解除职务，另外有至少9名的警员被停职。这宗惨剧造成125人死亡，包括至少32名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3或4岁。事故中还有323人受伤。总统佐科维多多下令向每名死者的家属赔偿5000万印尼盾，折合大约25000港元。事发上星期六晚，大批主场球迷在球队输球之后冲入球场，警员施放催泪气体，尝试控制场面，最终发生人踩人事故。印尼政府成立独立调查组彻查。本港实施入境检疫安排0+3星期，根据入境处旅客流量统计，9月26日至10月2日，平均每日有5612人次经机场入境，较实施前一星期平均每日有4780人次经机场入境，增加大约17.4%。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28度啊，相对湿度84%，但系呢个时候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熱天氣警告亦都喺度嘅，咁天晴咧日間酷熱同埋乾燥，市區最高33度，新界再高2-3度啊！如果大家今日去掃墓嘅話咧，咁可能喺衣着方面大家要注重一下啦， 係， 但又可以穿短袖衫喎。因为会晒伤喎， 系 诶，而家有嗰啲咩冰袖啊，你有冇听过？ 有啊， 即系嗰啲好似个长袖咁样，但系佢着起上嚟咧，开头着嘅时候都有啲凉凉地，但系如果你真系咁热嘅天咧，其实 都冇乜用。 我觉得都冇乜特别大帮助。 你知唔知我哋由细到 大防紫外线咯？ 啊，都系啦。你知唔知我哋由细到大最中意系着咩袖啊？ 背心啊， 白袖啊， 白袖啊，千袖啊，嗰啲啦， 又系 搞一 get 啦。咁点解啊？假期啊，始终都系我自己屋企咧，即系同样就即系未必会扫墓嘅。咁但系反而就清明就会认真啲去扫啦，咁样。咁但系有啲朋友仔可能藉住今日嘅假期，其实都会登下高咁样啦。反而重阳节登高咧，就好多人都会响应一下。不过要留意一样嘢啊，就系咧都有机会。乾燥啊嘛，因为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咁大家喺即系山野之间唔好胡乱生火啦。 系啊，呢个千祈唔好啊吓。咁同埋又话新界再高多2-3度啦，即系佢话最高气温都33， 仲高过之前几日啊。 系咯， 系咯。 今日系特别热嘅一日嚟噶，大家真系要留意啊。呢个 所以 系咪咩有咩小夏大夏今日啊？冇理由噶，中秋啦，都已经系9月初9噶啦。 系啊，即系依家。即係天氣有啲反常 啦，啊、 老老實實啦。正常咧，十月中後段咧，即係世界各地咧都開始凍。你譬如睇啲歐洲足球咧，其實佢哋都著羽絨啦，開始係啊。不過即係又係唔係凍一陣又熱翻，熱一陣又凍翻咧？咁大家密切留意天氣嘅變化啦。嗱，今日咧同大家咧講下呢一個咧幾有趣嘅題目喎。咁啊都係咧聚焦兩餸飯。咁你話喂阿歐啊，喂講好耐喎，兩餸飯。仲有咩可以讲啊？已经由夹餸司开始讲啦，跟住咧啊食啲乜嘢开始讲啦，两餸饭仲有啲乜嘢可以爱嚟消费 营养 成为 我哋之前有冇讲过两餸饭个英文名啊？就系讲呢个系嘛？ 我都想你有冇睇过先个英文名真系乜嘢先？ 我有睇过啊， 你有睇过啊？ 佢一个真系官方 系啦，嗰个官方咧， 但我中意唔系官方嗰个。 我知系啦，嗱小白冇听过啦，等小白咧去估一估。究竟啊， 即系两个菜咁样啊， 两餸饭嘅英文名系乜嘢咧 ？Two vegetable one rice 咁样，如果直接唔系有啲人真系会咁噶嘛？ 你唔好笑啊！其实呢个我都觉得译得几好噶，系啊，真系噶。 唔系，讲多次 ，two vegetable one rice。 咁我可以叫肉噶嘛？佢有肉拣噶，咁佢唔系净系俾菜你噶。 Two vegetable / meat one rice， 类似系咁啦。 你叫嘅时候叫我外文句，two vegetable / meat。 meat 系啦， 系啦 ，with rice 叫就好难咯，翘口 系啊，佢一定有啲系啱嘅名嘅， 有。 而嗰个名，我觉得我应该系估唔到噶。 都未必估唔到 啊。 系啊，你会估到嘅。不过有啲有趣嘅名，不如又即系讲下先啦。包括咧就系用粤语拼音啊，直译成咧两餸 fan 咁样咯。 哦，呢个咪多年前成日话如果喺内地方面，如果外籍人士唔识 烧卖嘅嗰啲，烧卖嗰啲， 唔识普通话揾洗手间，真系要揾屎槽精噶嘛？以前 系， 但系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啱数嘅， 系啊， 即系呢个真系啱数。 香松 friend 系啊， 因为呢个真系香港好地道嘅一个出现嚟噶嘛， 系嘅， 香松饭，你喺边度可以揾到两餸饭？ 系啊，所以应该用翻我哋嗰个发音去到为呢一种嘅菜式去到命名。 正话都讲咗啦，譬如你点心，都系点心啊， 系啊， 点心就 系 喺我哋呢度 发 嘅点心。 呢个角度我觉得冇笑， 系啊， 香松饭、 烧麦，你而家去到外国人嘅地方都系烧麦， 系咯，烧麦， 我想食烧麦咁都系咁样， 系啊， 英文、日文都系烧麦，系咪？ 香松饭， 我估韩文都系啊， 系啊， 香松饭， 嗱， 韩文我唔知， 呢个啊，我觉得 仲可以有变化 啊， 三松饭， 系啊。 Samsung fan， Samsung fan， 喂，机会变咗卖广告， 唔系喎，系系咩？ 变咗韩国啊， 哦 ，Samsung 啊。 系 Samsung 嘅 friend 啊， 仲要系 Samsung 嘅 friend 咁样啊，吓真系唔知道。好啦，咁啊，仲有啲咧就灵感嚟自咧之前我都喺呢个节目讲过啦，话即系你想要嗰样嘢就 this 咁样啦。 系啊系啊。 咁咧有啲外佣姐姐咧都俾个雇主叫落去帮佢买下斋买餸噶嘛。依家好多模范夫妇咧就煮都唔煮啦， 送咯， 系啦， 斋要送。呢个我真系好少做，因为可能我住得远，我极少叫我姐姐买嘢。 哦，同埋极少叫 两餸饭咯， 叫饭。 好多人都系叫餸唔叫饭噶，依家因为你煮少好多啊。 系啊，因为你煮一个餸咧，其实你计翻个成本嘅话咧，肯定系贵过你自己嗌嗰啲两餸饭嘅。 会啊， 系咪先？咁如果你话系需要自己食多几款嘅，咁你不如自己两餸饭可能仲嚟得快靓仔，同埋有阵时，譬如好似我屋企嗰个姐姐咁咧，我谂住叫佢买烧鸭啦，我记得有一次，买烧鸭翻嚟斩料啦，咁啊煲饭啦，佢又买咗卤水鸭，即系永远有好多呢啲，佢就系知道鸭， 系 佢又唔知道其实卤水鸭同烧鸭个分别咁样，即系佢买完之后佢翻到屋企，佢都话好似有啲唔同咁样嘅，系啊系啊系系两样嘢嚟噶咁样，解释俾我。 紧要啦， 英文系 咩 啊 ？Low water 系啊 ，low 卤 水真系唔知喎， 会唔会卤水噶就系？ 唔会，应该唔会不过我就真系唔知咩啦， 考 你 嘅啫。 不过卤水汁咧，即系你又想认识下咧，你去叫做超级市场啦，去攞 卤水汁 一支嗰啲卤水汁，佢一定有嗰个 英文名， 系啊系啊。乜都有嘅，不過我哋唔知啫。咁啊，嗱，講翻呢個飯咧叫咩名啦？咁啊，有啲網民發揮創意咧，就話叫 this wise 咁樣，即係咁 this 咁樣。你中唔中意啊？ 呢個我中意，都係。當然我最中意都係兩餸飯。 係係 this is rising, this is roll 飯嘛。 This is rise, this is rise。其實 咧，呢個咪 this those rise 其實有時呢個嗰個。 哦，系、哦，你讲得好啱嘅。 但系我叫 this 喎、 哦。系啊，因为你本身 系 嘛，唔系你本身去叫嘢食咧，你唔知道个餐牌都系 this 咁样噶嘛。 如 果阿小白惊话，咁我叫三餸咧， 三餸 咪 this rice 咯。 系咯， 四餸咧 triple this。Rice 咯， 不過咧每樣嘢都有得學嘅。嗱，老實即係我反轉講一句啊，即係譬如你去到嗰個三文治鋪，你唔識叫咧，其實咧近排好多 YouTuber 咧都特登拍片教你點樣叫啊，同埋教你去即係有五隻手指嗰啲漢堡包鋪咧，即係你知我講邊一間啦。跟住呢一間咧，啲人之前都話哇好挫敗，因為咧。嗰啲都系招呼你都系外籍人士喺个 cashier 嗰度，跟住你又唔系好识叫咁样，跟住有啲 YouTuber 又拍咗一啲片话，嗱你可以叫乜乜乜乜咁样，即系如果你所有嘢都落咧，你就要加order way 咁样，即系类似系咁样咯，类似系一啲咁嘅简单英文说法，令到你唔使真系 this 咁，其实都核突啦，系咪先？你学咗佢啦。 翻转头、啊。如果我係即係我冇做呢啲咁樣嘅影片分享平台上邊嗰啲網主啊，即係 YouTube 我冇做啊。如果我做，我就唔會拍呢啲啊。 係你拍咩？ 我調翻轉頭拍條片教翻佢哋，不如你哋聽中文啦。 哦， 你哋學中文啦，我哋嚟幫襯。 係啊， 喂，我俾錢你喎。 係係。 嗱，你要我學你嗰啲嘢，唔係 呢個客人嘅想法啦，或者叫嘅想法啦。 指住你 This is Hong Kong 你學中文嗱，我要叫呢啲。 但係你去到外國，你都係要學英文㗎啦，係咪先？ 我喺外國叫。咁我就唔同咗，我 你又唔同咗， 我喺外國，我係要講英文叫喎。 咁我扭一扭條 YouTube 片啦，條 YouTube 片就課你去外國學識個英文，唔使喺外國嘅時候都 this 啦。 你知佢喺外國嘅時候佢寫中文俾你睇。 哦，咁我唔知啊，咁我唔知啊嚇。嗱，呢個都幾有趣。咁啊，有好多人都話兩餸飯係窮人恩物啦，咁樣，所以咧都有一個叫做窮人啦，即係 poor 啊咁樣，跟住咧。就街咁樣咁樣，我唔連續， 我又覺得咁樣 label 咧又唔係咁好。譬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我都成日去學校附近嗰啲商場，我都係嗌兩餸飯、三餸飯，即未必係因為窮唔窮或者有冇錢嘅問題，係反而有陣時候我覺得喂。嗰、那個飯啱我食喎，多選擇喎，點解我唔買？ 即係順帶一提啊，歐靜話嗰啲字你就唔好亂咁讀啦。 哦，係咩？ 你真係好語重心長咁講啊！你都知道，其實實質上我哋呢個節目得三個人做嘅啫。 我知係 啊，所以我特登分開啊。 點解有個字括住咗嘅頭先？ 冇括住，冇括住。 實質係得三個人做。 好， 真實都係得三個人做。 講翻呢個， 如果你有啲咩事咧？ 咁我係得兩個人就頂唔到㗎啦， 得嘅， 即係屋漏兼逢。 唔會嘅，唔會嘅。今日其實我都本身想請假，唔係講笑啫，因為公眾假期嘛，又冇開市喎。琴日港股臨尾又跌，仲唔係請假時 嘅？有病啊！ 冇啊， 咪得咯， 系啊， 冇病咪冇得请假。 等阵先，你摸一摸我额头先吓、 啊， 有冇少少发烧？冇啊， 冇 啊，系啦、 啊 啊，放心，我哋每一日咧都检测过先翻工嘅。嗱、嗯，讲多少少呢个两送饭啦嘅名啦，有啲朋友就都系用个价钱去定义啦、嗯，就cheap mail box 啦咁样，哦、即系比较平啲啦。 我估唔到，我初头阿 O 话平啲嘅时候，我仲谂住会唔会叫 cheap rice 咧、嗯？又得叫 this cheap rice， 呢个 cheap rice 一定唔用得。因为阿欧 真系好 low 啊，即系 因为阿欧之前都讲过喺中环而家都有两送饭，中环嘅两送饭唔系 cheap 唔系唔止中环，其实金钟嘅两送饭先系王者。 喂，金钟我想讲，金钟其实喺嗰个大啲嘅商场隔篱咪啲细嘅商场， 系啊， 细商场嗰啲两送饭平啦。 唔系啊，就系喺嗰度啊，细嗰、那个，我就系去过八 啊 几蚊两送啊，就 嗰个平好多啦，已经仲有啲铺头仔噶， 系咩？ 系啊， 如果系咁样嘅，我喺金钟买咁贵嘅两送饭，咁系咪个名又要改咧？如果叫做 cheap cheap rice， 即系叫做 expensive cheap cheap rice， 就好矛盾噶嘛。你又要 expensive，、你又 要 cheap。咁點樣咧？即係 expensive cheap， 究竟貴定平咧？咁樣 係啦，貴起上嚟有啲平咁， 唔得呢個唔得。 咁咧仲有一個咧，有一個寓意俾你任揀嘅，叫做buffet in a box 咁樣咯。即係其實佢都係好似食緊 buffet 咁樣嘅。 呢、 哦這 個又有啲意思喎、 啊，這個、 即係食緊自助餐，因為佢其實都係琳琅滿目。即係我估大概你去兩餸飯鋪，佢有十兜， 但我都 唔同嘅餸俾你筆嘅、 嗯。我都唔贊成呢個嘅、 嗯， 因為如果你大家食 buffet 咧，你都知道咧。其實你唔會淨係食一個或者兩個餸， 係啊係啊係啊。 但如果我去叫一個叫做 buffet in a box， 咁啊即係我只可以叫兩個餸或者極其量三個餸，我覺得自己好蠢啊！ 嗯， 點解我去食一個 buffet 我就叫咁少嘢食 啊？同埋食 應該食好多種類先。 咁你咪叫兩盒咯，你咪叫四 盒 咯。 同埋食 buffet 咧，我可以主宰我筆幾多喎。 嗯， 而家我系要靠嗰个夹送专员咧，去到夹俾我，因为呢个意思有少少不一样， 又唔同咗噶嘛， 又唔同咗啊！ 你食 buffet， 你都有啲，譬如食嗰啲靓啲嘅烧肉，都有个厨师喺度切俾你。 你要一片两 片多啲噶， 你去寿司吧都系人哋切啫，都 系 师傅切啫。 系啊， 好啦，咁啊睇翻咧，原来啊，其实香港政府咧嘅食安中心咧喺三月份咧，亦都有英文嘅报告提及到三送饭啊，两送饭。 呢个证明嚟嘅喎，真系佢 嘅， 真系 啦。叫 rice with two sides 咁样，即系分开两边有饭咁样，有饭有餸咁样咯。啊，呢个都意译得好全神，我自己觉得。 系啊，不过我又即系又反建议翻佢哋。其实头先钟哥嗰都几好，因为两餸饭咁香港咁地道嘅一样嘢咧，其实我都几建议咧，即系叫翻两餸饭。 我都觉得 系咯，即系对点心烧卖。烧窿包都可以咁嗌，呢、這个都可以咁嗌。 啊，不过烧卖有冇另一个叫法噶啦？虾饺就好似有嘅， 虾饺有嘅，虾饺有 咁样。 但系烧卖真系点？ 烧 卖 真系 点 都叫烧卖。 系、 哦、啊，因为点解我知咧？我都系烧卖，我肯住做嘅。 叉烧包都系咁嗌。 系叉烧包系啦， 系啦，叉烧包 烧卖 系啊， 就系可，所以大家又可以关注一下呢啲英文嘅字究竟点样译。 叉烧包唔好改啦。你改咗小凤姐要出嚟唱多次嘅， 系啊，有请小凤姐啊！ 仍然相思狂想。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可接碰拉扯，到底多盲目，多没作用，从伤痕满身。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真挚祝福这人，常有糖花。 需要学的留低落人，无穷尽美好或快要走得近，爱跟痛楚互为牵引。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地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的放下，亦无需自困，能 唞下先，放下的频率都是一些声音疗愈系的乐曲嚟嘅。 嗯，政府咧都有不同部门有很多嘅吉祥物啦。 嗯， 其中有些譬如出名啲嘅，其中一只咧就是大嘥鬼。 哦，系。 系啦，大嘥鬼都即系都几多人中意啊。咁个样又得意，上阔肚窄，即系叫大家就不好咁样啦，眼阔肚窄啦。 即系呢啲叫做吉祥物咧，其实佢都算是最受欢迎。 系啊系啊， 都系最多人识噶啦。 系啊系啊，都有好多 有嘅清洁龙啊， 清洁龙 啊，系啊，佢哋两个长期都喺第一二位嘅。 系啊，有段时间啊，任何人都 系啊， 都好出名 嘅。 系有段时间， 但系清洁龙阿德都好活跃喺社交平台噶。 冇错，我都觉得系嘅。咁嘅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啲譬如联成嘅运。喂，不如讲开最近。在屋企附近跑步的時候咧，見到好多嗰啲 提子 一塊板啊， 提子都出嚟啊！ 嗰塊板咧係做咩嘅咧？佢就唔知呢個我記得印象係土木工程處做嘅，咁就一路跑步嘅時候咧， 有一隻。 唔係，佢係成個計劃，係啦、 哦， 咁佢有好多政府嗰啲吉祥物就參與咗呢個計劃嘅，咁、 哦、 佢就話到咧喺嗰塊板有個 QR code， 咁你可以透過呢、這個AR。嘟咗個 QR code 之後咧，然後你同嗰一塊板上邊嗰一隻嘅吉祥物咧就合照， 好 係啊，即係嗰只吉祥物咧就會飛咗出嚟，去你嗰個電話嗰度，咁咧就可以同你合照，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 啊，呢啲科技真係越嚟越令到大家好似有啲輕鬆嘅一面啊！ 係啦，以前咧就嗰啲科技就一定係你去嗰即係佢要一定要整塊板，而係嗰只動物 畫咗喺度 畫喺度嘅。而家就嗰只嘢咧就可以喺譬如你。想再細縮細啲，企喺你膊頭又得，佢、放大啲，企喺你側邊一齊合照又得。 真實啲嘅， 感覺上真實，即係你嗰張合照啊，叫做合照啊，真係真實啲。你畫喺縫牆上邊咧，就真係佢係平面，你係立體。係 啦，咁啊冇得喐啊嘛。咁而家你又可以就佢嗰個動作啊，咁啊笑起上嚟又卡哇伊啲咁樣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大嘥鬼啦，咁啊大嘥鬼咧，咁啊其實最近原來都經常出動啊。唔知大家有冇喺街上面撞到大嘥鬼，即係呢一個嘅流動車？ 你講真人啊？真人版我見好多嘅，大嘥鬼。 真人版我都見好多。 你講個吉祥物係嘛？ 吉祥物 好少喎、 啊。但係呢個咧係原來係政府 嚟緊會有㗎啦，嚟緊會有大嘥鬼。 你講真人定還是係吉祥物啊？ 你冇睇網上留言咩？深水埗區已經出現咗咧二手犯群組。 哦，即係要乜嘢啊？要真係要將嗰啲人哋食剩嗰啲都要據為己有。 佢哋就做咗大嘥鬼嘅工作。 係、啊，唔係呢個可能係鞋趣啫咁樣咁啊，唔好啊，唔衞生啊呢一樣嘢都 冇錯啦。咁呢個咧， 大家都要正視呢個問題，其實都即係 一個社會現象。 係啊，係啊，嗰個另外又第二個話題啦。 即係總之扯遠少少講啫，係講翻你嗰個大嘥鬼先啦。 呢個大嘥鬼咧，咁佢就希望大家減少呢一個嘅即係源頭減廢嘅，咁佢咧就係環保署、環境保護署嗰度咧嘅網頁都見到，咁啊大嘥鬼有架車嘅，咁架車就綠色嘅一個大 van 嚟嘅，跟住咧就寫住智能回收。咁咧入面咧，因為佢會去唔同地方嘅，咁佢停喺個路邊之後咧，咁佢就會開咗，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有陣時喺街見到嗰 啲廣告嘅 貨車，冇錯啦，冇錯就係嗰啲廣告嘅貨車。咁佢咧就一開到門嘅時候咧，佢入面亦都有齊曬嗰啲，譬如藍紙張啊、黃金屬啊，然後就啡膠樽， 係黃鋁罐啡膠樽， 冇錯啦。仲有一個咧就是綠色嘅就是、玻璃樽咁樣， 而家多咗個玻璃 綠色玻璃樽。咁佢都有個日期嘅，譬如今日四號咁啊，今日四號咧。咁佢亦都會去到荃灣象鼻山村嗰一帶咧，就出沒嘅。咁佢就當然就係得意啦，大家可以喺嗰架車嗰度影相啦。同埋佢入邊咧都有啲職員咧話翻俾你聽，即係你回收嘅時候嗰個步驟咧，其實好重要。咁你紙張你回收，你梗係唔係話又淋濕佢嗰隻套路啦？ 呃稱 係啊。咁如果你話係 阿姐好中意去水喉淋濕佢先做咩啊？重啲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膠樽嘅塑膠嘅一啲物料，咁你嗰啲又要淋濕佢喎。但唔係話濕住俾人，係即係叫沖一沖佢。 清洗咗裏邊嗰啲。 係啦，因為佢可以大大減低咗咧嗰個叫做回收嘅過程嘅一啲譬如減低成本啦，或者佢令到佢嗰個更加有效益。嗰樣物料咧，去到再循環再用嘅。咁呢個車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周圍上下網，即係揾下佢係出現喺邊一度。咁都幾得意，即係當係一個親子活動咧。咁你可以行上去，入邊有好多有關於譬如智能回收嘅一啲情況啊，或者情報啊。 有啲教下啲細路仔咧，即係唔好做大嘥鬼，同埋環保個意識可以植根入佢哋嘅成長嘅過程之中。 我覺得呢個真係都不錯啊！大家見到嘅時候，不妨上去個車嗰度兜個圈，白鴿轉。系啦，有嘢回收都可以拎上去回收嘅。 系啊，唔好回收埋自己就得。我哋都系啲有用嘅人嚟噶。OK， 支持伊朗民众自由抗议嘅权利，对和平示威者采取暴力嘅人，美国今个星期将会令佢哋付出更多代价。伊朗22岁女子亚米尼上个月怀疑违反戴头巾的规定，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触发全国示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次评论事件，他出席军校毕业礼的时候说，亚米尼的死令他心碎，他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策划骚乱，他强力支持安全部队应对。在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说，伊朗的示威造成至少133人死亡，国营传媒就说超过40人丧生，包括安全部队人员。本港新增3529宗新冠确诊个案，3186宗是本地感染，最多3名阳性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963名患者死亡。有509间学校呈报921宗感染，涉及767名学生、154名教职员，有20间学校共23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两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分别有院友确诊，合共26名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医管局说现有1700名新冠病人留医，当中34人危殆。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黑暗嘅世界里面，唔系黑吃黑。 你哋谂下，如果你哋而家杀咗我，佢哋都会杀咗你哋灭口噶，系咪？ 就系鬼打鬼。 我有请过佢，佢出几多钱？我双倍俾你哋。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系三倍啊？五倍，十倍得啦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唔使饮酒先唱到呢首歌，因为需要酒精嘅并唔系佢啊。 名称是 In Need of Alcohol， 没错，由一开始就已经是以酒为歌曲点题，原因不是 Cindy 她喜欢喝酒，而是被朋友为情所困，喝酒发泄所启发到，送给朋友之余也大乐迷进入这个未婚的状态。作曲电视 Cindy 5，编曲监制 Chick Chan。 红着眼是上晚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先念五念红字，我想看穿你的心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新时间，我哋关注到有位嘅男仔啦，放弃咗100万嘅年薪吓，种番薯3年嘅时间咧，赚咗350万嘅。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喂，小白同埋鐘哥，講下呢一個啦。嗱，琴日咧就大跌市，老老實實係咁意都講下個市個市況出嚟啦。咁啊，琴日咧恆指咧都哇，真係失卻咗17000嘅曾經咁樣啊。咁 但係都守得住呢個， 係啊，守得住。咁啊，不過成交咧就成年咧最恩噶啦。 嗯， 係啊，琴日叫恩仔係啦，得633億啫，冇北水底下啦。 北水停10日啊，係 啊，10月10日先 come back 啦。咁所以都真係近排啲成交，就算你話喂今日假期，聽日開翻市都成交都會冇咁活躍啦。咁同埋即係環球嘅金融市場，其實大家都係比較觀望情緒居多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個睇法就係咁啦。不過今日咧，其實想講另一樣嘢嘅，因為我覺得咧，交易員啊，或者咧真係叫做trader 啦咁樣，其實都開始咧式微噶啦。交易員咧，即係完啦。完咗，我同你交易完结咗啦，冇啦。 而家都唔使啊，好多都你喺网上做啦， 系 你自己可以完成晒。 拎住个电话啊嘛，揿就已经做晒所有嘢啦。 系啦，因为咧呢个题目其实我不嬲都好想用多啲时间讲，啱啦，今日放假可以讲多啲。嗱，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经讲过，全面嘅人工智能即系 AI 嘅发展咧，意味人类咩啊终结。 唔係我講啊，霍金講噶咁樣。咁即係有好多職業咧，其實都逐漸咧，唔覺咧取代咗人類啊，或者嚟緊咧一定會取代人類。嗱，譬如乜嘢咧？ 刀削面都揾個機械人坐喺度削俾你啦。而家 你講機械人咧，其實好多危險嘅工作咧，一定係機械人做嘅。譬如搭棚咁先算啦。要擒高擒低啦。譬如喺個高空入面做一啲好危險嘅工作，但嗰啲危險嘅工作係必須做嘅。譬如喺個塔頂，我亂啦吧。譬如東京鐵塔。塔顶嗰度，要有两粒螺丝要扭，会唔会系人扭呢？迟啲一定唔会啦，一定系机械人啦，系咪先？ 咁即系如果照你咁讲咧，即系之前你叫我睇嗰套高空二千尺咧，就唔会有真人做啦， 唔会啦， 应该系嗰两个机械人爬咗上去，即系变咗科幻片，两个机械人爬咗上去出事，而唔系两个真人上去爬出事。 咁机械人出事，我哋由得佢啦。 咁佢會 都唔係，我都會傷心嘅，我都會傷心嘅，我都會傷心。 A.I. 嚟㗎， 你又唔好咁樣講喎。人咧同埋機械人或者同你平時嘅電子產品咧，係產生咗感情。你試下你攞你部手機出嚟，我一嘢抌爆佢。你會唔開心㗎？你唔開心係乜嘢咧？除咗錢嘅價值啦，入邊嘅 data 啦，第三係你真係由衷地心靈有一種。缺乏咗嘢嘅感觉， 恋物啊嘛， 系啊，即系我都觉得自己系嘅，系啊，即系你话有阵时咧，有啲电脑咧，旧电脑换新电脑，譬如我哋做嘢咧，旧嗰部咧，我会 keep 低嘅，即系唔系因为入边有啲咩 data 咧系唔见得光，系有啲感情咯，陪我剪带剪咗五年呢部电脑咁样，即系类似系呢啲情绪咯咁样。 唯独是有一样嘢咧。你舊嘅放走佢之後，你唔會有眷戀，你仲會高興嘅， 係 就係層樓啦。 哦， 你放咗層舊樓，因為你有錢賺， 要多謝佢， 你就哇咁樣， 可以離開之前喺入邊打最後一場邊爐， 即係嗰啲咁樣。 冇咁講啊，依家係嚟緊， 冇講過頭先 啊，嚟緊 樓市向下走緊， 係啊，依家賣樓冇錢賺㗎，蝕樣啊，日日都講緊蝕樣啊。好啦，嗱，再講其他咧，一啲叫做好大機會被AI 取替。 唔好意思啊，好似。题外话讲开，你讲卖楼咧，楼市升嘅时候佢就楼市跌就叫做蚀让啦。 系啊， 楼市升嘅时候咧，佢用咩字眼多嘅？ 楼市升急让咯，系啊。 佢又唔会急让啊，即系都系让啊。楼市升咧，佢会用抵买。 哦，抵买， 抵买啦，即系叫你买啦。蚀跌嘅时候蚀让，即系一定有啲好正面嘅形容词咧。叫你去買 嘅，但依家係壞嘅時間嚟嘅，講緊即係你講樓市，講多兩句啦。依家咧，即係個市場咧，點先為之最壞咧？就冇交投啦。其實咧，嗰個交投咧連續跌咧就最麻煩。樓價跌，有人接貨就會升翻嘅啦嘛。但係你成個市場啊停止咗咧，冇人買嘢，冇人賣嘢咧，呢個就係比較麻煩啲一個 situation 嘅。咁睇下往後即係嗰啲政府高官、達官貴人點樣去操作啦。係啦，好咁啊，講埋呢個AI 點樣取代人類。咁有啲真係依家已經取代咗咯，譬如收錢咁 cashier 咁樣啦。依家已經用咗呢、這個，係你哋會唔會用自助？ 我會啊， 我都會啊。 其實自助嘅咧，老實講，我覺得真係快啲。同埋唔使排隊排咁耐， 係啊， 即係你嘟完之後你就走啦咁樣。不過其實佢哋都好噶啦，通常都會揾個職員咧，就一有問題你就可以問佢，即係都有人喺度傍住。但係佢應該可能一個人睇十部機咯， 係啊， 係咪先？但係都幾好啊呢個。 係不過呢個又真係自從咧有咗自助結帳呢一樣嘢之後咧。其实我又冇乜见啲人偷嘢，即系其实香港都系 响噶嘛， 系啊，同埋香港都好文明，同埋好自律咯。 有啲叫做 cashier 咧，自己结账嗰啲咧，我哋就好多时都系攞个 bar code 去 do 啦咁样。其实而家坊间都越嚟越多铺头，佢哋用嗰啲譬如好大个篮， 系 你就咁抌入去。抌完入去之后，你揿个掣，跟住佢就即刻有 帮你计 啦，已经计晒啲钱俾你。 可能自己都会引入呢啲咁样嘅方法。 系啊，跟住你咪就咁俾完钱之后，你又喺个篮度攞翻走。你真系都唔使嘟，你摆入去佢已经帮你计晒钱。系啊 ，sense 到。 咁啊，仲有咧就系市场研究啦。其实呢个工种咧，迟啲就会冇噶啦。因为咧，所有嘢已经变成大数据啦嘛，咁用咧大数据 big data 或者再加埋云端嘅运算咧，咁啊成个行业就被铲除啊， 失踪啦 ，big data 系啊，呢个真系，因为佢已经收集咗啲数据啦嘛，你唔需要再用市场嘅 research， 佢连每一个客人可能中意食嗰个雪糕嘅口味，佢重新再调配，佢都仲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大数据呢样嘢出现咗之后咧，即系好奇怪嘅，即系大家个生活点解咧？ 我哋去揾一啲數據出嚟，希望可以令分析到大家嘅走勢，而帶領大家去某一啲嘢啊嘛。 嗯、 但係而家呢啲數據自己行緊，跟住咧我哋就跟住呢啲數據行，係、咁究竟我哋係製造啲數據帶大家行啊，定還是我哋而家就係跟緊啲數據行？ 你如果有自由意志咧，係應該理應啊，係你製造啲數據， 係啦， 等個數據跟你行 嘅。係啦，而家調轉咗啊嘛。 調轉個關鍵可能就係因為我哋人類咧。相信咗大数据，我哋信佢，喂，佢话呢只嘢好，唔会有错，跟住我哋就跟住佢行咯。 系啊， 同埋系有一种容懒嘅，嗰种容懒咧，因为嗱，譬如你用手机都系啦，啊，你想食云吞面，咁你咪 search 啊，云吞面边档好食，咁佢推送啦。跟住咧，佢周知无日咧，佢知你有个心瘾想食云吞面咧，成日都会咧推送一啲云吞面嘅资料俾你噶。 同埋仲有一样嘢同呢啲数字有关啫，大家都要谂下，譬如话。如果好多人赞一样嘢，咁、你就话口碑好， 系啊。 但系呢啲所谓赞一样嘢，用把口讲俾你听嘅，我哋越嚟越唔信嘅。 系、 我哋信乜嘢？喺个网上，譬如话佢嘅点击率系几多？ 系啊， 一个数字。 嗯， 哇，点击率1000万，劲。但系有冇谂过嗰个1000万点样嚟咧？ 嗯， 但系冇谂过嘅。 系啊，可能人哋刷数据或者有一个人。瘋狂係咁點擊咁樣啦， 所以全部中東嘅 account 嚟嘅， 係啦，冇諗過噶嘛。總之話，哦，我講俾你聽好，你唔信，把口講你唔信啦。咁你個數據咧就係、是，我、哦、個有個數字喺度，你就信啦、 嗯。 我哋首先唔諗呢個數據點嚟啦。咁另一樣嘢咧，我哋成日都話嗱，譬如話用電視為例，咁、譬如話100万呢個數字啊，100万呢個數字先。咁如果你睇電視有100万人同時間睇，咁、即係有100万個人睇過啦，100万人次睇過啦， 係可以咁理解啊， 係啦，可以咁理解先啦。咁、但係如果你喺網上有一個都係相同另一個節目，又係有100万個 hit rate， 係啊， 咁你話你喺度唔係都係100万啦，咁呢邊係100万人次，咁呢邊都100万人次啦， 係。 但係有冇諗過可能係有一個人？佢自己撳咗100万次， 係 不過可能得一個人睇過 啫。但係佢都會計嗰啲 IP 或者計嗰啲嘢嘅，其實 係嘅， 即係都唔係你一個人就可以路篤篤到去100万、1亿万嘅。 但係相對嚟講咧，其實呢邊出蠱惑嘅機會率咧係高好多 嘅， 即係如果純粹係網上一個數字咧，所以大家可以諗下究竟啲數字點樣嚟，呢、這個先至係個根源。但係而家大家我哋就跟咗嗰個數字行啊嘛， 係係。但係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嚟㗎啦，因為佢入咗 big data。咁嗰啲數據就反映咗你嘅生活，或者咧即係顯示到一啲好有代表性嘅一啲圖像或者圖表出嚟咯。 所以我真係覺得我哋越嚟越生活喺一個假象裏邊，即係嗰啲數字假嘅。 係啊， 你點做得去啊？ 而家嗰啲配，譬如感情上嘅配對咧，都係用 big data 嘅時候咧。你真係唔知，真係信唔信好喎？佢又真係可以設立好多良緣喎。 係， 因為佢連每一個人咧，佢嗰個性格啊，邊一種人又就到佢呢種人咧，佢嘅 big data 佢都話可以揾到出 來。都係嘅，你上網中意睇啲咩女仔嘅類型啦，即係譬如你中意睇啲。眼大大嘅，咁佢咪系咁推送啲眼大大，跟住到如果要 match up 嘅时候，就你觉得啊咁好嘅，你帮我搵到个大眼睛嘅咁。 你中意短发嘅，佢又搵一扎短发加大眼嘅俾你。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 个样都系假嘅， 诶嗰啲眼大可以戴大眼仔啫，短发可以戴假发啫，系啊。 嗱，最后剪咗佢都得。 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呢个柜位嘅接待服务，咁依家都电子化， 少咗好多啦。 系啦，但系咧呢个咧系唯一。我有啲抗拒嘅，有陣時去到啲新嘅商場咧，或者特別係尖沙咀啦，依家新開嗰個商場咧，即係喺海邊嗰、那個。哦、我成日想揾啲鋪頭咧，我都唔係好知佢間鋪頭喺邊度嘅。 嗰、那個位咧， 係啊， 佢真係 水牌又難揾， 水牌難揾。 係啊，嗰、那個水牌咧，仲要嗰、那個 服務員又冇， 唔係嗰個服務員喺地下咯，即係吸飛嗰個位先有咯。咁但係咧，如果你上到去揾水牌咧，佢都係電子化嘅。 嗯、 其實我真係冇耐性係咁篤咯， 嗯、 因為你篤好耐咧，你都即係好唔 user friendly 啊、 嗯。 其實有幾個商場都係咁嘅，即係我嘗試去篤啦。 而越嚟越多商場係咁添啦。 係啊， 佢懶係整個好大個平板擺喺埲牆嗰度，你自己去 loop 噶嘛。 係、啊，所以呢個我自己個人有啲抗拒。誒、哎，我估唔到你哋都有啲共鳴喎。 我呢個都我正有人問啊，即刻問啦、啊、嗰、那個。 你講起商場裏邊嘅服務員咧、嗯，你有冇留意？少最近好似真係少咁啲清潔嘅人員啦。 嗯， 哦係啊， 因為嗰啲又係用 AI 做， 係啊， 用咗嗰啲叫咩機械人啊。 機械人，即係譬如話，你可能而家最即係疫情期間咧，咪多咗一嚿嘢，你喺附近個商場見到。 喺度行嚟行去，一栋好似一个即系原柱体咁样， 嗯， 行嚟行去， 系啊系啊， 佢就喷咗嗰啲消毒雾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行嚟行，咦，我最初第一次 啲细路最中意玩， 我 揿住佢烟头， 我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嘅时候咧，都佢行紧嘅时候，后边都仲有一个人跟住嘅， 系嘛， 即系会睇住睇下会唔会有事啊咁样啊，我最近一次见咧。后面嗰人都冇咗 噶啦， 佢自己行咯。 系啊，除咗系酒楼，唔系，我想讲就系酒楼，佢都有啲叫做送餐嘅机械人。 嗯， 佢都系自己行噶。 系啊， 你谂下茶楼，其实个环境系好窄噶，即系啲凳，特别茶楼啲凳咧，咪岔开咗嘅，佢唔系直噶嘛，岔开噶嘛。嗰个机械人都自己识得转弯去送河粉俾你。 就话我一开始讲嘅时候话霍金讲过乜乜乜咁样，即系大家都要小心啲咁样嘅。其实如果你睇亚童木咧，嗰个 小飞侠亚童木， 或者其他啲电影里边都有讲到 AI 咧，佢一定会有三个规矩噶嘛。第一个规矩唔可以伤害人类，第二个规矩我唔记得咗乜嘢，要帮助人类定点样咧？佢有啲一定要系。会系企喺人类嗰边噶嘛？佢唔可以伤害人类噶嘛？直至到几时会有事啊 ？Terminator 咯，即系原来去到最后，点样可以令到地球可以长远落去系健康咧？冇人类咯。 但系 AI， 因为 AI 佢一定谂到办法，点样可以即系将呢一个人类 set 落去规矩跨越咗佢噶嘛？ 咁就变咗廿二世纪杀人魔，就摆咗落去嗰度咯。 啊，会唔会智能叛变咧？全部都系电影嘅剧情啊！ 有排睇呢啲。 我会找到你，我黄泉之火残烛。 I come and find you。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有两个导赏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 一下。喂，去边啊？ 嗱，第一个咧，之前小白同埋 Toby 咧都有讲噶啦，今日同大家再跟进下嘅嗰个哇啦哇啦避风塘游啊，嗰水上的士咧，十月一号已经开始有得玩啦。咁啊，即系个导赏团就带你去下，叫做香港仔嗰边啊，天后庙啊，咁有个水上市集啊，咁啊，水上市集都几劲抽， 都几特别啦。 系啊， 你去市集你可能去得多，水上市集咧，我咧真系觉得系。一个风情嚟， 但系买嘅都系嗰啲嘢。 唔知会唔会有海鲜卖咧？我都真系唔知道，自己未去过。 系，不过你系会开心嘅。例如我之前喺唔系去南丫岛嘅，南丫岛都有紫菜出噶嘛。咁我喺南丫岛山长水远，我啲大埔人喺南丫岛买紫菜翻去，嗰、那个感觉系不一样。即系正如，就算同一样嘅产品嚟虾米，我喺个水上市集买嗰度，我可能我会觉得，喂，呢、這个咧。過癮啲喎，食起上嚟都有風情。 唔係啊，即係就算唔係就係風味嘅，直頭喺賣俾你嗰陣都話唔同嘅。我有一次去流浮山買蠔豉咧，跟住去，跟住我去都係蠔豉咧，跟住佢話唔同嘅，唔同嘅，好味啲㗎。 咁啱嘅，我南丫島買紫菜，佢都話我一年先做一轉嘅咋，呢個紫菜特別㗎咁樣。 流浮山嗰啲係金蠔啊嘛，好似係， 好味啲蠔豉啊嘛，好味啲 嘅。即係個製作方法好似有啲唔同嘅咁樣。咁啊，講翻呢一個咧，叫做哇啦哇啦避風塘。有个名字叫做活力避风塘主题区、大概有19,000平方米都挺大下咁嗰个 area。咁有乜嘢卖咧？咁嗰、那个、叫做水上市集就系、是、有咧咸鱼啦、花胶啦、糯米糍啦，同埋呢个茶果等等嘅，都系啲比较传统啲嘅嘢咯。咁啊，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即系疍家人啊。即係水上人的生活是如何咁樣啦，咁呢個都幾有趣嘅。不過呢個導賞團咧就要收費嘅，咁自己上網揾多啲資料啦。你話喂禮拜六日啦，或者啊今日得唔得啊？咁今日得唔得？你自己去睇下，可唔可以即時walk in 預約啊？ 都有啲興趣，即係知道譬如香港啲疍家人，我問下街哥先， 街哥啊， 我哋又唔使錢啊，係咪先？導賞團要我哋唔使錢啊， 講一講啊，可以講幾個禮拜關於疍家人嘅。一啲源遠流長嘅事， 轉頭其實街哥， 街哥都有講過噶啦，水上人。不過就即係深而更深，可以了解更多 啦。 即係呢啲都係好有香港文化特色嘅。咁另一個導賞團咧，就係、是、又係十月開辦啦。係乜嘢咧？就係、是、深水埗嘅關帝廟啦。喂，原來九龍區唯一咧、叫做侍奉關帝嘅廟宇嚟嘅咁樣。咁啊，1891年、已經有噶咯，係光緒年間有。130多年歷史， 好犀利！ 哇，呢、這個都幾 勁。深水埗邊度啊？ 其實近我屋企附近嘅、 哦， 即係行兩條街道啦，即係醫局街附近嗰度啦。嗱、我冇記錯就係、是、咁，大家就上網可以揾多啲資料。咁、呢個佢個導賞團咧，就10月16日星期日咧開始嘅。咁啊，費用全面嘅。咁啊，如果你話想喂認識一下一啲叫做傳統嘅風俗啊，以至、即係點解哇咁多人擺關帝嘅咁樣？有陣時我細個我都唔明噶嘛，係咪先？當然睇好多電影啦， 黑白都有個關帝。 係啊，即係我哋睇電影， 心諗幫邊邊好咧？ 係啊係啊，即係唔係咁即係中意咯。 關帝好忙嘅， 係啊，好忙嘅。 幫邊邊咧？ 係啊， 如果大家都係求緊同一件事， 係啦， 咁應該幫邊？ 真係唔知啊！好似話個神像係有分別嘅， 會唔會兩家茶嚟㗎？ 係唔會嘅， 佢會揀嘅，佢會揀嘅。 係啦，好啦，依家28度，氣温相對濕度咧82%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日本话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是5年嚟首次，导弹在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太平洋海域坠落。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谴责北韩，强调将同盟友合作。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批评北韩一再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严峻挑战。日本政府一度向东北部地区的民众发出警报，呼吁他们到室内地方暂避。 北海道和青森县地区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南韩总统尹石月说，导弹飞行超过4000公里，强调国际社会将对平壤的挑衅作出坚决回应。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对事件表示遗憾，说和平壤对话通道仍然开放，呼吁北韩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又认为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打击北韩逃避制裁。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袖卡德罗夫说，自己三个分别14、15和16岁的仔很快会前赴乌克兰前线和俄军一起作战。卡德罗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坚定盟友。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父亲应该教导儿子如何保护国家庭、人民和祖国。他说，三个仔很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是时候在真正的战斗中展示自己。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签署了防止18岁以下儿童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条约，利用15岁以下儿童参加敌对行动被联合国刑事法院视为战争罪行，但俄罗斯不承认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英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访问苏格兰，是皇室结束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哀悼期之后两人的首次联合公开活动。身穿苏格兰短裙的查理斯三世星期一抵达爱丁堡以北的邓弗姆林市。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和其他的官员到场迎接，几百名民众在街头等候和这位新国家君主见面。查理斯三世和他们握手倾偈，他又到邓弗姆林市议会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代表蒋端公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指出，美国的非洲裔人面临执法不公，敦促美方切实采取行动解决国内系统性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等的问题。蒋端指出，白人至上的思想仍然存在，在美国数千万非洲裔人仍然遭受各种歧视和不公。根据统计，非洲裔遭到警察射杀的概率是白人的两倍几，因为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2.9 倍，监禁率几乎是白人的6倍。蒋端说，中方敦促美方全面认真执行联大人权理事会相关决议，落实好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令弗洛伊德的悲剧不再重演。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 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台话你知， 我见你张台最近放咗好多嘢，有小盆景啦，有几幅玻璃画，仲有香薰添。做咩突然间买咁多嘢嘅？ 唔系买噶，全部都系我自己整噶。 咁犀利，点解你会无端端去学整呢啲手艺噶？ 减压咯，每个人唔多唔少都会有压力。最重要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去舒缓压力，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情绪爆煲的可能啦。 我哋其实都需要减压、哦、除了这些手艺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兴趣活动对减压有帮助呢？ 等我介绍些好东西给你啦，你可以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参加他们多元化的减压课程和小组活动，例如画粉彩画、园艺、瑜伽、静观等等，不只可以平静心灵，改善情绪健康，还可以提高睡眠质素。我的小盆景都是在那里学回来的。 有些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早点跟我说的？我都要去地区康健中心登记成为会员先。 快点去啦，参加他们的活动可以学多种技能之余，还可以认识多些朋友，一起聊下天，压力都少一点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啊！今日呢个环节咧，阿欧同你讲养生咧，我唔系同你讲，咁啊，揾嚟李嘉仁医生同你讲啦。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好。 早晨啊！ 强势回归啊！ 是啊，我都好挂住你嘅声音啦。咁啊，之前呢医生呢就喺我哋嘅环节入面都讲啲儿科嘅嘢。咁但係呢好好啊，其实李嘉仁医生其实都常常听我哋嘅节目啦。跟住就听到我话啊，因为老实讲嘅讲啲真实嘢，上一两个月有个朋友就即係行山嘅时候有啲意外咁啊 ,pass away 咁。跟住我都有个 calling 就啊，不如学下急救啦。咁医生就有啲嘢 back up 我啦。咁我话我 back up 我唔正止喎。要 back up 埋晨光嘅听众喎、 啊， 咁、 啊、 所以就要请到医生嚟讲，咁啊，不如先交俾你去讲下啦。啊，你一开始系点样认识急救嘅咧？嗱，医生，我想讲啦。 第一时咧，我哋做学医科嗰阵时咧，梗有啲涉及急救嘅嘢。咁但系咧，好坦白讲，几十年前咧，我哋系冇一个好系统啊，教你一步一步一步点做啊，咁样好多时候咧。即系开始做实习医生嗰时咧，你一定会学识噶，你一定要学识噶。 嗯。 咁啊，但系咧又好得意，你话叫个医生走去包扎伤口咧，就反而唔够个护士姐姐咁好，因为佢哋做得多嘛。 嗯。 啊，咁我哋做得少，咁我哋主要系急救拯救人哋嘅生命啊，沉唔到气啊，个心唔跳啊，咁样样。咁但系咧，你再谂深多一层。但我哋无论喺屋企啊、工作地方啊、去玩嘅地方啊、山上、下海啊咁样咧，随时咧都有一个危机嘅。 系 嗱，呢个危机感咧系相当紧要。我谂经过咗呢个新冠病情之后咧，个个都谂住系要有一个危机感，要去打预防针啦。 嗯。 但呢個基本嘅去要去做嘅嘢。咁啊，但係呢、這個預防疫情係一件事啊，但係咧另外咧就係、是、我哋講啦，嗱一個生死咧係一瞬間嘅，係 啊， 一瞬間就可以係生或者係死啊。如果你有意外啊或者急病咧，如果有人可以幫你進行即時嘅急救咧，唔單可以拯救生命，可以減少呢個傷勢或者病情嘅惡化，減低個傷亡，就希望有個更多人俗語都有話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啊。咁啊，尤其咧，我哋學急救咧，把握呢個急救知識咧，係救人救己啊，唔係淨係話啊，我去幫人，有陣時自己都好大嘅幫助。咁啊，如果你可以学识咗急救基本嘅知识咧，就可以帮人哋啊，又帮自己啊，咁系随时咧都可以系呢、這个啊帮到手， 系 相当相当系有用噶。咁啊，利益申报啊，我系圣约翰救伤会嘅义务秘书啊，亦都救伤会嘅助理总监啊。咁我哋一直知道咧。是应该希望多啲香港人去学习急救的。你是知道咁冇用的。你是咁睇下书冇用的。要其他真的要轻松去呢个急救去对住一个我哋教嗰时候有假人啊咁等你可以实习啊要考试。咁样呢 这才 是最好的。 是啊， 这个真 的。医生你讲出来特别有说服力。刚才你讲了你那些名衔再加上你是医生是、啊、再加上是什么呢，即有时候真的不要、上网看些 YouTube 片一下半下就觉得自己啊懂得这样。有时候懒醒呢还衰过 不去救。即是你以为自己很醒目怎么知道啊，即是还令到个救援呢延误了。即係呢個都係我上咗呢幾堂，我都覺得哇係、哦，即係你唔好以為識少少就扮代表，一係你就識曬考曬試，咁你先去真係去幫人咯。即係有陣時好心就做壞事啊，變咗有陣時會有呢個情況，所以都揾翻一啲專業嘅機構啦。其實即係香港都有唔同專業嘅機構咧，有一啲叫急救嘅證書課程嘅，咁大家就有備無患咯，學咗佢咯，係咪先？係 啊，嗱，而家咧我哋而家與時並進啦，啊。有我哋嘅同事咧，同我哋整咗个好好嘅 apps 啊！你打圣 John S T J O H N， 打唔打 H K 都唔紧要噶啦。 系 咁一 search 咧，你就揾到一个黄色嘅。 系咁，入边都有好多急救嘅资讯啦。 有好多好简单嘅资讯，学习急救啊咁样啊，你会睇到大量出血啊、少量出血啊、烧伤啊、烫伤啊。中暑啊，嗰啲咁嘅样，即系好多嘅资讯。 嗱，今集讲唔晒啊，吓，系啦，咁因为你急救咧，即系净系睇嗰本急救手册啊，因为而家未上紧堂嘅，哇，好立立啊，半本 Bible 咁厚，所以我都真系下集咧再请教一下医生，究竟有啲乜嘢即系需要喺我哋急救嘅课程入边去了解啦，同埋啊你自己又分享一下，即系你学识急救一啲趣事或者一啲应用嘅一啲体验啊，好嘛？多谢晒李嘉仁医生今个早晨 ，thank you。

想知才缓慢拥抱，是这种清澈的爱慕多么轻易数，宁阳台和树荫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长。 先讲到放假的时候，可能有些人都会很担心，或者甚至乎很厌烦身边那个成日暗暗沉沉地讹他。英文里面，如果我们要说人家发牢骚或者是暗暗沉沉的话，我们可以说他这个行为叫做 whining， W-H-I-N-I-N-G whining， 又或者是 muttering，M-U-T-T-E-R-I-N-G muttering， 亦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 nagging， N-A-G-G-I-N-G。 所以以后如果你都好怕人家暗暗沉沉地讹你发晒牢骚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行为可以叫做 whining muttering 或者是 nagging。 那如果你想叫他不要再咁烦了，咪咁沉气啦，你就可以叫佢 stop whining, stop muttering, stop nagging。 希望你加咗呢三句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之后，佢可以停止一下，唔好再咁暗沉咁样发牢骚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一项嘅运动咧，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但系真系玩得唔叻。 嗯， 但系喺奥运嘅时候咧，我啊真系见到原来好多人玩呢一个嘅花式滑板咧、真系可以玩得好犀利。即系我冇谂过，原来当一个运动变成咗奥运项目之后，再摆喺荧幕嗰度睇咧，我觉得系可以用有型两个字去到形容。 而家嗰啲滑板即系个种类真系好多。 系啊系啊， 我都唔知点有啲咩用途。 我屋企都有啲有两块滑板嘅。咁我嗰阵时去买嘅时候咧，其实个 sales 都教我，佢话嗱，如果你初阶嘅咧，就玩呢一只，就唔系同原本最正宗嗰只滑板咧系有啲分别嘅，就等你容易啲 balance。 有啲好长嘅吓，有啲滑板点解我咁讲咧？我早一排喺个商场里边咧，见到有个小朋友。咁佢又唔係好高，咁佢抬住塊滑板， 嗰塊滑板插都有佢咁高。 嗰啲叫長板啊， 係啊， 依家都好流行玩嘅。 嗰只又易啲嘅。 係啦，長板，小客你真係中意玩 嘅 嘛？係，我原先都冇諗住講咁多，因為依家咧其實自從奧運有呢個項目啦，雖然有一嘢嘅啫，昙花一現啊，下次咧巴黎又冇啊，變咗 break dance 啊嘛，變咗跳舞啊。 break dance 我諗都好睇喎。 係啊，都好睇啊，即係好似一個 performance。 而家都做緊好多選拔 咯。係啊，不過頭先小白都講咗重點，嗰啲長板咧係多啲女仔可以 handle 得到，因為咧滑板講求係平衡力啦。係 啊， 咁長板咧又相對平衡容易啲平衡，相對短板其實最難。咧就系依家都出咗一啲叫蛇板啊，蛇板咧， 蛇板咧 有个教嗰啲， 系啊， 蛇板两只脚都唔完全系黐喺块板嗰度就， 系啊系啊， 你真系咁扭佢行噶咯， 系啊， 唔使踩噶，好犀利啊！ 所以即系都有好多唔同玩 X Game 嘅一啲方法或者一啲器材或者佢都有不断演进啦， 系啊，同埋即系多元化咗好多，特别喺单车径嗰度，因为单车径不嬲你都系睇到，譬如两个 lock 或者系嗰啲家庭车啦，但系而家咧你见滑板同埋踩 road。是多了非常之多，同埋啲人啲裝備咧已經係 做係啊，同埋保護自己好足嘅， 有頭盔、手套都有， 手套， 因為驚你落地嗰下要撳落去嘛， 手踭， 跟住護膝 啦， 係啦，都齊嘅。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好啦，咁你多元化，咁你其實真係嘅，你譬如roller 或者係滑板呢啲咧，你行唔到行人路啊，因為行人路咧，第一你行上去就阻住啲行人啦，又危險；第二就係你行人路嗰個結構咧，個地面個磨蝕程度。到咧同單車徑係不一樣嘅。 鍾哥，你曉唔曉咧滑板？ 我細個嘅時候咯。 八十年代咧，其實滑板係好流行 嘅。 係啊，咩十年代啊？我七十年代已經玩滑板啦。 咁所以咪話你新潮咯。我電台合作過啲前輩，全部好新潮嘅。啊，引領潮流，號令八方，係咪先？ 我好記得 嗰陣時興咩嬉皮士啊，hippies 啊，即係闊袍大袖咁樣。 嬉皮士六十年代啊， 係咪啊？ 再早啲啦， 係。 嗰陣時我好記得 ，yappies 啊 ，yappies 我第一塊滑板咧紅色嘅，唔使錢嘅，就係因為唔知我又係嗰啲參加乜嘢，即係嗰啲遊戲咧， 獎門人未有喎，冇啱喎，嗰陣時有獎門人， 七十年代嘅獎門人， 即係有 reboot 啫，依家又傳承一丁，又温故知新，全部六七十年代嗰啲節目拱翻曬出嚟， 都係啊，即係潮流興懷舊啊， 係咪啊？ 係啲人唔會懷舊啲舊人嘅啫， 有，我聽到魏元科都打翻電話。话俾你啊！你唔听人哋电话啫，唉， 讲笑啊，真系。唔系我话嗰份漫画，我唔记得咗系一啲，即系我唔记得咗系杂志定还是报纸玩一个游戏，咁啱真系赢咗，就送咗块滑板，咁我就好记得有块滑板。 哦，读书年代啊， 小学啊，好细个嘅时候咧。 哇，好型喎！你小学玩滑板， 嗰时仲喺街冇人玩嘅， 正所谓啲女仔俾你追晒啦，偏够你玩啊！ 就系因为冇人玩。所以咧，玩兩玩自己就唔玩啦。喺個公園度冇人玩，得自己度踩住塊板，冇人玩咁覺得唔好玩啊。 係，同埋嗰陣時網絡又未咁流行咧，因為其實滑板有好多唔同花式啊，譬如咩360 flip 啊、ollie 啊嗰啲 kick flip 啊嗰啲，我細個都好認真玩過幾年嘅。但有一次受傷之後就唔玩，好危險嘅。 我幾時會再玩呢？即係唔係科幻情節？你記唔記得回到未來咧？佢踩個滑板係冇碌噶嘛？而家已經有㗎啦，即係真係研發咗， 真係冇碌㗎， 真係冇碌， 真係浮咗喺度啊！ 係啦，咁當然你冇唔會好似佢咁快同埋咁誇張啦。咁但係已經有㗎啦嘛。到佢再成熟啲嘅時候，喂嗰啲我就真係有興趣玩。咁嗰陣話小白講到話笪地唔知點樣個 texture， 你可能碌嘅時候唔好玩，咁佢都唔想接住笪地。 喂 ，Back to the Future 嗰個喺水上面都可以浮嘅喎， 係啊，點玩都得啊嘛，咁我期待住呢一個啊。 有嘅，實會嘅，科技啊與時並進啦。 係咯， 我都期待鍾哥玩滑板俾我睇嘅。 到時嗰塊 冇碌嗰只 滑板入手嘅時候，正我踩兩嘢喎，鍾哥。 冇問題啊。 今日假期大家都出去玩下啦，輕鬆下啦。29度氣温，相對濕度80%啊。 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港府消息说，本个星期之内不会公布放宽入境检疫政策至零加零，即是完全解除入境检疫，因为零加三才推行了一个星期，仍然需时检视数据，包括输入个案有没有增长，入境人士有没有遵守零加三的规定等等。 在现行的政策之下，持皇马人士在获取机场阴性证明后，是需要进行3晚的家居医学监测，期间可以自由外出，但是不能进入指定表列处所。据了解，放宽至0+0之前，港府是有意先调整皇马限制，或者容许皇马人士进入餐饮等场所。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根据政府统计处2019年推算，本港2027年人力短缺将会达到大约170,000人。各界都期望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全盘策略抢人才。港大经济学者邓希伟认为，香港要留住人才，需要做到宜居宜业，解决他们来香港的住屋需求，以及制定长远产业政策吸引人才，并且由特首亲自统筹人才政策。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就提议政府成立高层次的咨询委员会，梳理引入人才的准则。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将会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学专家。负责跨局协调和宣传教育工作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负责具体选拔工作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接受文汇报访问的时候说，不少港人过去很想圆航天梦，这次的选拔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他们呼吁有志之士不要犹豫，相信会有港人被成功选中。招募期在今个星期四开始，政府是会逐个个案研究并且提供合理弹性，呼吁有兴趣的人士报名。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国家航天事业迅速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会继续引进海内外尖端人才，企业留港发展，而相信研究资助局亦都会继续支持航天相关研究。孙东表示，香港科学院近几年已经引入了几间与卫星以及航天科技产品相关的企业，今后会继续加大力度。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人口老化令到市民对于公立医院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北区医院作为新界东联网的医院之一，目前既面对区内人口上升而不敷应用的情况。根据最新的文件显示，医管局将会在明年申请拨款，展开扩建计划的主要工程。完工之后，预计可以增加1500张病床，并且增设不同专科和麒麟床设施。而局方期望在6.5年之内完成工程，预料有助加强处理跨境传染病个案的能力。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评估受到全球暖化和本地城市化影响，香港10至12月的气温有明显长期上升趋势，温度出现正常至偏高的情况机会一般比较高。世界各地大部分气候模式预测，今年10至12月华南气温正常至偏高。至于拉尼娜现象，在过去个几月持续，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水温整体维持偏冷。天文台综合预测，拉尼娜现象会在今年余下的时间持续。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说，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学专家，反映香港在相关的科研水平是一流。港府是应该继续加大科研的投入，对于在业界已经做出一定成绩的人才要尽力留住。时评说，居住环境欠佳、生活成本过高、招才计划限制过多等等，都会导致高层次人才不愿意留港。要成为大湾区人才高地，香港这方面必须要补足。这个是商报视频。 明报社评说，论科研，香港有10多间国家重点实验室，有硬件，有人才，由物理、化学、通讯、机械工程、材料科学到航天科技都有相当实力，生物医疗和人工智能水平尤其出众。社评说，以往香港对科研未够重视，当局应该趁住在学专家选拔，推动科普教育，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兴趣。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政府计划在今年内修订法例，豁免市场庄家就双币股票进行特定交易的时候涉及的股票买卖印花税。而时评就说，既是促进本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持续发展，亦都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献力，有利于金融机构开发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投资工具，彰显香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有显著实际的功能。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 英國首相卓惠斯原本想借能源補貼和減稅燒出第一把火，點知在犯眾怒之下被迫撤回對富人減稅建議。從他處理整場的危機手法暴露出他有野心，但是沒有領導才能和欠缺政治擔當。謝倫說保守黨議員相信會加緊逼供，令到卓惠斯極有可能成為短命首相。星島日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声演《鬼灭之刃》尼豆子的鬼头明里，一位歌手除了配音的工作之外，唱歌事业近一年也都相当之一帆风顺。嚟紧嘅时候，亦都决定咗喺明年开佢嘅日本巡回演唱会。扫描呢一首嘅歌曲由伊藤亦作曲，一首带有爵士风格、气氛成熟嘅作品《鬼头明里》。扫描。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鬼头明里》，扫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跟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是很崇拜蛇的，甚至 印度人吃饭的时候是大排筵席的，很多印度婚礼都是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的印度童话。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玻璃樽。 先讲讲先，就话之前讲到小白讲到环保呢，咁而家多咗一个就係环保嗰啲玻璃樽或者玻璃器皿。 玻璃樽 嗰啲器皿咁样呢，你有冇留意有啲地方回收嗰、那个玻璃嗰个位呢，嗰、那个桶都係偏高嘅。咁所以呢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咁里边呢通常呢佢唔会话就咁样係咩都冇嘅。佢通常可能有个袋啦，或者有个麻包袋啦，咁俾你抌落去嘅时候咁就唔会桶跌到落。 小心轻放啦，应该要。 小心轻放啦。但好多人呢就遗留咗一样嘢。如果佢里边咩都冇，淨係得个麻包袋或者个胶袋，你抌第一个落去。 系冇事啦。 嗯， 但系如果你唔知嘅情况底下，原来里边已经有一至两个喺度。 哦，系、哦。 你就喺咁高嘅地方，诶、哎，我随手放落去，砰！就会玻璃冚玻璃， 系 好容易就会里边碎咗，你唔知道。 咁啊，令到即系本身你回收都系本意都系好啊。 系啊， 咁点不知你整到成个桶都系玻璃咧，就烦到啲工作人员， 仲要好容易会受伤啊嘛。 系啊，冇错。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即系如果你铝罐或者胶樽，你可以抌落去冇问题，因为佢冇乜嘢啊。咁、但系如果系玻璃嘅话咧，就真系大家。回收是一件好事，不过真的小心轻放，放下去那就会大家都安全一点。 为 什么今天会讲开这个玻璃樽呢？那因为、哦、那你是喜欢有时候喝两杯。 是是是。 啤酒你有没有喝？ 啤酒都有饮。 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为什么啤酒樽多数是绿色的？ 绿色啊？是的、哦、即是玻璃啤酒樽、啊。 玻璃啤酒樽即是 整支大啤啦，整支大啤啦，即是工友们最爱的那些，是吗？ 今天讲玻璃樽。我係罐裝唔計啊，點解玻璃樽我嚟裝啤酒嘅多數係綠色嘅咧？ 係嘅，不過嗱，老實講，即係都要講有啲啤酒供應商咧，佢都係透明嘅，但係咧綠色係偏多，即係十支入邊有十個牌子有七個都係綠色嘅。 啊，點解唔用其他顏色，係要用個綠色嘅玻璃樽去裝啤酒咧？ 嗱， 仲有一樣，點解啤酒樽即係玻璃樽啊？个樽盖个位置要咁细咧？ 哦，咁嗱，樽盖咁细咧，我就真系解答唔到啦。 谂、啊、完全谂到玻璃樽点解？ 绿色咧，我可以尝试解答。我觉得咧，因为啤酒都系外国传过嚟嘅，好老实讲。咁咧，你喺外国咧买酒精饮品咧、就全部咧都要加个纸袋嘅。即唔系喺香港，系啦，即系嗰啲叫bottle shop 啦。即系如果喺外国嘅话，即系你就攞个纸鸡皮纸袋或者有啲嘢，总之袋住。点解咧？因为好多欧洲国家或者北美啊，其实都迷信一样嘢系乜嘢？就系、是、啊，你人哋见到，你买酒饮，我都买啦、因为 alcoholic 啊，即系好似一个心瘾咁样，所以咧就防止呢一样嘢。 酗酒啊， 系啦，大家酗酒啊，成嗰啲咁嘅嘢。好啦，咁去翻点解会嗰个樽系绿色咧？就系、是、要识别，等啲人唔好以为呢一支系普通嗰啲饮品，就 good good good 咁样饮。即系总之，凡系绿色咧，都系有酒精成分，都系啤酒类噶啦。会唔会系咁样？ 哦，咁又唔系、啊， 唔关事， 系啊， 呢个真系估唔到。嗱、我都尝试估啫，但系估唔到都完全不着边际。 首先咧。要講翻究竟玻璃樽點樣嚟先？咁生產玻璃樽嘅時候喺十九世紀中期咧，咁先至盛行將啤酒放喺玻璃樽裏邊。之前唔係放喺玻璃樽。 係 好啦，咁但係點解會解答咗一樣嘢先？點解個玻璃樽嗰個頂要嗰個蓋要咁細咧？ 係 咁唔整闊啲，咁要整到咁窄咧？佢話原來當時嗰啲酒樽嘅設計用長頸咧，咁佢就話。其实可以令到用一个细啲嘅樽盖就可以封住成个玻璃樽，咁、 哦、 样就可以防止大量嘅空气入咗个玻入咗个玻璃樽里边而导致啲酒变质。 哦， 所以咧整细啲，咁佢咪一个细嘅樽盖，吸已经可以挡。 咁啊系，咁红酒都系呢个原理。其实好多种酒精饮品啦， 都系咁样啦， 都系咁嘅原理啦。嗱， 点解会系绿色咧？佢话因为其实当时嘅人咧认为玻璃就系绿色嘅。 吓， 点解当时嘅人认为玻璃系绿色啊？ 等我谂翻先。嗱，我成长嘅过程之中咧，都好似有一两堂咧，叫做手工堂、炉尾堂咧，老师又教我哋或者带我哋去啲专门烧玻璃嘅地方。 嗱，俾多个提示你先。甚至乎当时咧，即系嗰啲装墨水嘅墨水樽咧，但都系玻璃做噶嘛。都是绿色的。 是的。 点解呢？但当其时亦都有好多即是当其时刚刚开始有玻璃的玻璃窗都是绿色的。点解会是绿色呢？ 我放弃。 好、哦、好。 对不住。 唔紧要。咁其实呢好简单。因为当 好挫败啊今日同样假期啊。 唔紧要。 有啲挫败。因为我依家今时乜呢我觉得自己都有啲嘢都系识㗎嘛。咁点不知呢去到呢个题目呢完全不着边际呢。 所谓人生。不断学习 系真系不断学习，即 系唔系睇我都唔知道， 唔系我连听都未听过。其实你话头先个口口点解细，咁你讲出嚟梗系 make sense。第二玻璃点解玻璃樽点解绿色，真系唔识啊！ 佢话原来好简单，因为当时整玻璃嘅技术咧，唔系好似而家咁先进噶嘛。佢话根本冇办法清除喺嗰啲玻璃嘅原材料里边嘅杂质。 哦， 所以其實咧，你吹出嚟嘅波咧，因為當時都唔係用機器噶嘛，都係吹出嚟噶嘛，逐支逐支吹出嚟噶嘛，所以製造出嚟嘅玻璃其實都係偏向綠色嘅、 哦， 只係因為冇辦法清除裏邊嘅雜質。 嗯， 所以咧當其時做任何玻璃嘅嘢 都 係 綠 色咯。 哦， 咁唔係喎，咁點解而家嗰個科技進步咗㗎啦？你可以清除雜質，你可以做咩顏色都得，點解都仲係仍然保留翻綠色？ 約定俗成咯、 哦，就係、是、啦。 通常呢啲做開就咁做啊，咁即係譬如做電台上手咁做啊，學咁樣做啊。 嗱，因為咧佢話當其時咧，即係一路落嚟咧，就佢哋有一個好奇怪嘅諗法，就覺得啊，如果將啤酒放喺綠色嘅酒樽裏邊咧，冇咁容易變壞。 哦， 因為嗰時可能啊，因為 迷信又好，點都好啦。咁 點知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就變成而家一種傳統。好啦，咁既然係啤酒，就放喺一個綠色嘅玻璃樽裏邊啦。咁就由一個唔知點解嘅諗法就變成一個傳統。 哦，幾有趣啊嚇！係、啊可以不斷揾下呢啲冷知識。今日真係完全咁樣wow到我啊嚇！咁 等收音機旁邊，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神就知啦、我知啦，叻啦叻啦嚇！ 每次做运动，如果你撞亲上五寸、下五寸小腿骨呢一个嘅位置咧，真系痛到飞起啊！你又点估得到？原来呢个世界上有一项嘅运动咧，专系针对上五寸、下五寸，然后大家就有互相不断去到踢对方嘅运动咧。喺呢项运动咧，重点啊系非常之辛苦，而且你仲要比对方更加有坚持忍痛嘅能力先至获胜噶。嗱，你必须要灵活，而且系忍受痛楚。亦都係非常之無情。這個活動原來起源於歐洲的英國，每年亦都會在特定的運動會上舉辦一次的世界錦標賽，吸引成千上萬的觀眾。傳說話有些人就會偷偷地穿著一些鋼頭鞋去玩這個遊戲和運動，不過不需要擔心，其實大會就很公正的，全部人在現代的比賽裡面都是要求穿著一些軟身的鞋才可以參與這一項這麼艱巨和這麼瘋狂的運動。我咧就肯定唔会参加噶啦，希望你都唔会啦吓。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 谁有介怀是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仍然在寻觅我这天。 神光追踪三十一， 十月四号星期二，虽然是假期，但是港台电视三十一的节目同样精彩，畅在哪里？ 在这里，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畅，六点半，中午知道有什么好节目呢？ 是啦，今日傍晚六点半有好市民好故事，主持人Kitty 崔杰彤继续请来不同那些好市民，得了好市民奖的朋友，那些得主上来分享他们嗰單 case， 同埋咧佢講佢哋得獎心得嘅。咁今集咧佢請到三位得獎人，佢哋分別咧就係、是、呢、這個倒破到呢個店鋪盜竊案啦，同埋呢個盜用信用卡嘅案件嘅好市民上嚟講下。另外啦，亦都會請另一位咧係幫手咧拉到一個偷拍群底嗰啲犯人咧，嗰啲得到好市民獎嘅朋友上嚟一齊傾下佢哋當初嗰個 case， 同埋點解咁警醒嘅、咁警覺去幫到手破罪行嘅。 喂，呢啲好啊，即係睇得多呢啲好市民好故事咧，我哋都會知道其實喺我哋行街嘅時候，唔係淨係得話啲執法人員去執法啦，其實好多市民咧都非常之見義勇為㗎。咁啊，見到路見不平就拔刀相助噃。 冇錯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學下點樣可以好安全嘅環境底下咧，幫手去破滅罪行啊！ 啱啊嚇！好，七點半鐘嘅時間，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係講咩嘅咧？ 好啦，咁今集主持人常林法師咧就邀請到藝人錢家樂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啊！認識佢嘅朋友都知道啦，即係家樂後生嘅時候咧，即係從呢個做舞師入行嘅，咁之後嘅轉戰幕前啦，做個演員啦、導演甚至監製，咁近年啊，盡力去輔助咧嗰啲年青嘅舞師咧喺行業裏面發展嘅。咁家樂啊，身經百戰啦，今集咧佢會同阿常林法師咧一齊去分享下咧佢喺影圈嗰個成長路啊。咁大家七點半一齊聽下佢哋講啦。 係、好，我都好有興趣啊！即係到底阿家樂嗰個嘅心態到底係點樣咧？幕前咧就睇佢做好多啦。即系嗰啲飛車又睇佢做好多啦，但系心路歷程嘅或者心入面所講嘅説話咧，又少啲機會啊！今日大家留意住啦。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 係啦。咁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係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就係、是、認識一下咧香港對呢個醫學界咧好有貢獻嘅醫生醫護人員啦。咁今集咧就請嚟劉英傑醫生啊。咁劉醫生咧係呢個精神專科嘅醫生嚟嘅，佢亦都係咧呢個精神健康基金會嘅主席添。咁佢過去嗰20年嚟咧，一直都幫助咗好多精神病患者去處理佢哋嘅精神問題同埋情緒問題嘅。咁但係好特別喎，劉醫生同時亦都係一位賽車手嚟。 係啊， 佢唔止賽車。佢近年更加是搞賽車的比賽。 哇，咁犀利！上次那位醫生又話三項鐵人。 係咧。 哇，啲醫生越嚟越多飯數喎。 係啦，咁劉醫生咧，除咗即係搞呢個賽車比賽咧，就係、是、為呢個精神健康基金會籌款嘅，就推廣下呢個精神健康嘅重要性。咁今晚一齊8點聽下劉英傑醫生點樣講下佢呢個行醫生涯同埋賽車手嘅生活啦。 好啊，好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謝謝，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啊，又关心下个天气先啦。今日天晴啊，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啦。市区最高咧大概33度噶，新界咧就再高两三度啦。吹微风嘅，展望咧明日啊东风咧就逐渐增强啦。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9%，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后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餐饮处所每台人数上限增至12人，宴会人数上限增至240人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志超话，放宽唔会造成太大风险，加上社区群体免疫已经慢慢建立，疫情呈下降趋势，认为而家系黄金机会放宽措施。梁志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话，现在应该集中放宽影响经济民生的防疫措施，包括餐饮处所营业时间、限制客量等，建议每隔一两星期检视，如果问题不大就可以进一步再放宽。梁志超认为，现在安心出行难以做到追踪效果，而四人限聚令已经名存实亡，假日时不少商场、闹市等都人头涌涌，认为如果政府希望复常就可以取消，但口罩令可以迟一步再检讨，特别是现在社区传播仍然较多，加上冬季流感即将来临，室内仍然有需要戴口罩。警方成立易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加强对易受伤害证人的支援和协助沟通。支援队现在已经有大约170名队员，预计年底增至大约200人。警方说，去年处理的虐儿个案大约1230宗，按年升60%，今年头八个月已经有近800宗。去年为易受伤害证人录取口供超过1600次，较前年大约1000次上升。估计随着强制举报虐儿的法例生效，数字会再攀升。上个月初，深水埗一名5岁男童怀疑被虐待死亡案，支援队早前同死者的姐姐和弟弟会面。易受伤害证人包括儿童和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人士，和证人会面时会以自由叙述的方式提问，被他们用自己的词汇表达，会面会以录影方式进行，代替在法庭上主控官提问，避免证人复述经历，减少对他们的伤害。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7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50宗确诊和626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151宗，广东27宗，四川21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内蒙古226宗，宁夏67宗，西藏47宗。内地累计超过251300人确诊，5226名患者离世，超过243100人康复出院。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日本话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是5年嚟首次，导弹在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太平洋海域坠落。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谴责北韩，强调将会同盟友合作。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批评北韩一再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严峻挑战。日本政府一度向东北部地区的民众发出警报，呼吁他们到室内地方暂避。北海道和青森县地区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南韩总统尹锡悦说，导弹飞行超过4000公里，强调国际社会将对平壤的挑衅作出坚决回应。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对事件表达遗憾，说和平壤对话通道仍然开放，呼吁北韩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破坏稳定的呼吁北韩是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又认为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打击北韩逃避制裁。

或者听到龙炎巨响，好自然转头望向发出声响的方向，跟住向反方向走，逃离危机，保护自己。听到一啲伤感故事会流出眼泪，抒发心里面嘅情绪，见到好笑嘅事物会笑出嚟，将喜悦变成笑容，再感染其他人。如果情绪得唔到抒发，谷埋谷埋，好容易病。所以无论生理或者心理嘅反应，某种程度都系自我保护机制嘅一种，免得自己受伤。每个人对相同事物都有唔同程度嘅反应，大家成长背景唔同，反应当然会唔同啦。举个例，当你睇苦情戏流出眼泪，你隔篱嘅朋友就会话啦：做乜嘢咁眼浅啊？好伤感咩？或者佢睇紧笑片哈哈大笑，你又会话啦：笑咩啫？都唔知有乜嘢咁好笑。每个人感觉唔一样啊嘛。早两日行经深水埗，喺斑马线准备过马路，见到红公仔梗系停低，因为当你见到红公仔，马路应该系绿灯，即系汽车可以驶过。如果你系驾驶人士，喺咁嘅情况底下，见到有人唔理咁多横过马路，你会点做呢？最直接方法当然系响安，向呢个随时生命有危险嘅人发出最直接嘅警示。我嗰日就系见到一个咁嘅情况，一位中年阿叔乜都冇望，冲出马路，喝都喝唔住。同一时间，一辆汽车驶到，呢架车已经将速度转慢。同一时间，佢都有响安提阿叔，阿叔即刻停步，望住架车，正常反应啊，感觉危机嚟紧，望住声响，然后停低，保护自己啊嘛。如果唔系，好容易被车撞到。但系呢位阿叔除咗回头望同埋停步呢两个反应之外，佢再做多一个，就系当汽车驶过嘅时候，向住司机举高右手，竖起中指。呢只中指到底有乜嘢意义呢？多谢呢位司机提醒佢。如果系咁，冇理由会系中间只手指啩。为咗发泄对呢个司机唔俾佢先过马路嘅不满情绪，都冇理由噶。根据交通规则，应该系汽车先行，错嘅系佢自己，点解仲要举高中指呢？我尝试向好个方面谂，可能呢只中指对于阿叔嚟讲有唔同嘅定义。佢嘅中指等于我哋嘅大拇指，俾紧个 like 司机咯。不过我想提一提呢位阿叔，马路唔系咁过嘅，手指都唔系咁用噶。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一开心仿佛满地尘埃到跳荡，一伤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好风光大概一生装在非关境况，如若怕真相未化妆，还是以主观镜观看，一幅想顶多拍下平面的震荡，一颗心先可以塑造天地远方，写真集没法照出热情画面会空旷，情愿说真话像说谎，如若已经比较好看，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失去记低那份平凡，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接着记忆，将最完美的评价， 一圈花边替煞情轻薄作浪，加一堆真的故事为想象，远方黑板的传记会给淡忘，想小说悲壮，人物那心里曝了光，原来那声音会解放，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平凡，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格。色不见色差，来让我努力乱填也别留吧，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想怎拍便怎拍，桥段我觉得对便成立，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我成日都驚各位聽眾咧，特別係重陽節嘅時候咧就忙啊，忙嘅時候做咩咧就忙到食嘢都冇時間，即係大家都孝子賢孫。 咁都唔係淨係呢一日嘅， 咁係啊， 日日都可以係噶嘛。 冇錯啦，咁忙嘅時候有陣時， 即係我話如果你想做孝子賢孫，日日都可以做。 咁呢個當然係啦， 嗰一日先做嘅。 呢個當然係啦，不過今日人多就一齊做啫咁樣。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想食得快啲嘅，咁有啲咩食物咧係可以非常之快？有啲食物咧就冇乜益嘅，我哋成日都係話，譬如杯麵咁樣啦。冇乜益咁啊，但系都有阵时就冇办法，即系香港生活节奏咁快嘅话，咁点算咧？你又想食得有益啲，或者个味道唔同啲咧，都可以。 你嘅意思系将嗰个即食面变得健康啲啊？ 多少少营养，同埋多少少味道。嗱，之前我哋曾经咧就介绍过俾大家啦，就可以将个杯面。點樣整咗佢，然後咧就可以變成一個加埋炒飯去到做啦。 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呢個咧，我覺得其實係幾成功。真心講，我覺得係幾好味嘅。係啦，咁我哋唔好講營養嗰個事，我哋先講其實嗰個果腹嗰個咧效果係做得幾好嘅。咁因為有飯啊嘛。 當然啦。 係啦，咁你個發覺佢啲杯麵咧，通常嗰啲麵質咧係比較上。比较虚嘅，即系佢咬落去咧，只系发出嚟，咁又冇乜质感，咁但系佢味有阵时都比较上调教得浓烈啲嘅，咁如果你加炒饭咧，就会系几好。好啦，今日呢个做法咧就唔系将佢变成炒饭，咁但系咧就要再加多少少配料喺任何一款嘅杯面上边都可以做得到嘅。好啦，首先咧你咧就加热水落去个杯面嗰度啦，然后咧除咗加热水之外咧。啊、你喜歡茄汁的話你也可以加一些茄汁、 哦、 是啊其實挺特別的這個食法我覺得不錯的因為它可以令到整個杯面的層次感就增強了 先問一問先小白如果是譬如加到茄汁這些味道那麼搶的一些配料呢、的醬料呢、 會唔會同嗰個面本身嘅味道會有影響啊？嗱，因為有啲可能係咖喱味嘅嘅杯麵啦，有啲可能係海鮮味啦， 係、啊、 會唔會有影響嘅咧？ 誒、哎、呢位同學問得實在太好啦， 多謝老師。 如果係真係咖喱味嘅話咧、其實我就唔係好建議。但係除咗咖喱味之外咧、我發覺其他嘅味道加上去咧都係幾 match 嘅。無論係一啲譬如黑椒味啦。又或者是有啲主打，譬如牛肉啊，甚至乎係海鮮味咧，我覺得都可以用呢一個做法，大家試一試。因為除咗加茄汁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準備芝士，係啦，咁可以一齊去到整嘅。咁、個做法啊，首先咧你就將呢一個杯麵打開咗佢啦，然後咧就加熱水。加熱水之後咧，你就可以加嗰啲茄汁。咁其實茄汁又唔係話真係就咁擠落去嘅，又你可以咧就將啲譬如茄膏再加水，咁啊教翻少少嘅香味出嚟。點解開頭都要？加咗熱水先咧，因為驚你如果淨係落呢一個嘅用即係茄汁或者茄膏水咧，會令到嗰個味道太過鹹，搶咗佢自己本身嗰個杯麵嘅味道。咁你就加大概三分二嘅水啦，然後三分一嘅呢一個嘅茄汁茄膏嘅味道，跟住咧。就喺個面上面咧，就再冚一塊嘅芝士。芝士嘅色隨豬面啦，睇下你中意食邊一隻。咁你可以自己買翻自己非佛嗰一隻嘅芝士，跟住就冚住佢，就好似平時正常咁樣去到焗三分鐘。 我就係兩個字啫，多啲， 多啲， 多啲， 多啲冇問題。好啦，跟住你可以準備定一啲香料嘅、例如啲香草啊，咁你自己搣少少都得。當你一打開嗰個蓋嘅時候咧。你係滲喺上面，咁其實已經打卡都好好嘅，因為你發覺咧，第一層咧就係嗰個香草啦，然後香草下底你就有一層白白地或者黃黃地嘅芝士，咁、那個賣相我覺得其實都幾靚仔啦。然後下底你會發覺有一層嘅茄膏再喺度嘅。當你一開始用筷子撈嘅時候咧，那個芝士已經喺個面頭嗰度溶咗。 哇！ 跟住你一撈嘅時候咧，發覺哇嗰、那個芝士同埋茄汁再加埋原本嗰個杯麵嘅味道咧，就已經出曬出嚟，係、match 得都相當之不錯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平時唔得閒煮嘢食嘅呢啲咧，即係叫做。懶人嘅方法，不妨一試。如果你中意食芝士啦，中意食茄汁嘅味道啦，更加應該試一試添啊！呢、這個 不過預多少少時間 係嘛？ 你食完之後咧，你預翻個零兩個鐘跑下步咧， 係啊！所以你話 消化翻 味道同營養咧，有陣時候未必真係咁 match 嘅。咁但係呢個大家不妨啊，喺忙嘅時候試一試咧。 我的享樂時代。 咁我同阿钟哥都好中意睇戏啊，系咪先？咁啊，近排咧都好多正嘅戏上啦。咁啊，有啲电影啊票房好劲啦，有啲啊过七千，有啲啊过五千咁样，唔系五千蚊，五千万啊！真系。 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听嗰啲宣传口号系咩咧？ 系 中外猛片啊，即系香港嘅又好，外地嘅都好咁样。中外猛片。 咁啊，随住疫情有机会放缓咧，其实大家入多啲戏院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咩电影都睇下啦。我就睇咗呢个伽利略啊，呢个沉默的游行。我先问下钟哥啊，你呢、 這个我未睇啊， 你都会睇啦，但系因为你都我自己就好中意福山，平时麻麻地嘅，净系中意佢做呢一个角色啫，平时福山雅治我真系 唔中意， 我麻麻地中意睇啊，但系呢个角色啊，本身系好有趣味啊，同埋揾咗一个物理学家嘅。即系角度咧，去分析嗰啲密室杀人啦、因为你知道日本嗰啲用嚟做题材啲密室杀人咪由金田一开始啊，柯南啊嗰啲咧， 用到尽噶啦， 用到尽。咁佢用物理学嘅角度去演绎又几好，同埋我细个咧几中意柴崎幸嘅，定系柴少幸啊？ 柴少幸， 即系有两个唔同啦。我而家睇呢个版本就系读柴崎幸啦、 其实 真系好靓啊。不过我想讲呢部。有少少敵不過時間啊，真係，係、啊，有啲黯然類似。 其實冇所謂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個演員都要隨住個年紀去行， 都啱 啊，咁先好睇。 都啱。 冇理由而家嗰個古仔嗰個時間線係隔咗成十幾年，都仲同以前一樣，就好多人驚。 係啊，咁另外有一部都值得大家睇睇嘅，就係、是、呢、這個金球獎嘅大導演啦，大衛奧羅素嗰部咧，即係叫做《阿姆斯特丹》啊。 呢套我好期待， 因為有我女神啦、你都中意嘅應該馬哥羅比啦。 系啊， 即系小丑女啦咁样，咁啊有。 但我反而我想睇啊边个？ 基斯顿比尔 系啦， 你不嬲都中意睇基斯顿比尔啊，其实 佢基本上系即系又系挑战紧人类极限噶嘛。 系啊， 佢个角色肥，佢可以肥300磅， 系 瘦，佢系瘦成30磅。 薄，即係佢嗰個極限推得太勁啊！ 係啊， 咁但係呢個好多人好多演員都想嘗試噶嘛。 其實我反而中意佢有陣時冇咁 extreme， 即係譬如《維街狼人》嗰種演出咧，佢咪有個揼心口嗰個嘅、我覺得 你唔好揼到自己都咳， 我揼到自己都咳，原先唔咳。啊、我覺得都幾好睇。咁另外有天能嗰、那個叫做約翰大衛華盛頓咧，嗰、那個黑人演員咁樣。 呢度我幾期待。 係啦，咁啊，其實即係都好多唔同嘅戲啦。咁點解無端講戲咧？其實咪後咧，鐘哥啊 send 咗個 trailer 俾我睇。 係嘅，咁就又係嗰啲超級英雄電影一個琴日啱上咗一個全新嘅一個電影宣傳啦。 係、 嗯。咁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喺網上都揾到嘅，即 係黑豹二 黑豹二嗰、那個。咁、我成日話我睇呢啲宣傳嘅。電影宣傳的片咧，即係好有趣嘅。 係， 咁唔係話淨係超級英雄嘅，任何類型嘅嗰啲宣傳片咧，你都會分得出啊，吸唔吸引到你睇，就係、是、剪呢條片嗰個人嘅功力。 好啦，嗱，我先問一下，即係《黑豹二》呢條 trailer 出咗，吸唔吸引到你睇？因為我自己咧就覺得應該如果有機會做黑豹，即係繼承黑豹，因為黑豹嗰演員就不幸離開咗我哋啦。我以為係阿 Michael B. Jordan 嘅，因為第一集咧阿 Michael B. Jordan 都好型格噶嘛，同埋佢真係超大隻，我好多女仔朋友咧。好中意佢啊，其實即係外國嘅女仔朋友啊， 嗰陣時都傳過好多嘅，即係究竟邊一個會係繼任人都傳過好多嘅。咁最後如果而家睇咗最新呢一個嘅宣傳片咧， 就係妹妹啊， 就係妹妹啦，即係如無意外應該係啊，都冇見佢變身啊。 喂，咁佢反派係咩？其實黑豹二 未知啊，因為原本係以為係海王啊嘛，點知原來又話唔係啊， 唔係咯，係咯，依家話唔係啊嘛，咁你即係我好想知道黑豹二嘅敵人係邊個咧？ 咁要入戲院睇 呢個有少少一個謎啊，因為咧你睇到依家呢個trailer 咧 ，suppose 已經出咗啲壞角色噶啦嘛，嗱、譬如呢個蜘蛛俠啦，即係之前三代同童，你都 feel 到。即係有乜嘢一定篤定係壞人㗎啦咁樣，譬如啊，再之前中國之戰 Endgame 咁樣，哇！你一定知道啊，手套佬係壞人㗎啦咁樣。 咁咪好咯，即係話呢一條嘅宣傳片有個意思喺度咯，你要去估，咁個答案喺邊度啊？要睇套戲咯，但係有一啲嘅宣傳片剪到係點樣咧？你基本上睇完，你已經知道成套戲講乜嘢。 係㗎， 咁你無謂入去啊！嗱，即係講數翻啲遠少少。譬如話用翻超級英雄呢啲類型啊，咁樣去比較就最好啦。譬如第一集嘅蜘蛛俠，即係唔係啊 Toby 嗰套，即係而家呢一個新即係MCU 再拍嘅蜘蛛俠，第一集嘅 trailer 咧就是、全世界都鬧噶啦。 哦， 因為咧佢你睇完之後，你唔使睇到戲噶啦。 係啊， 佢剪曬俾你睇。睇完啦， 第二集都系啦，回家日都系啦， 都系啦。 你好快就话你点解嘅？我哋去旅行啊，去欧洲啊，耶、yeah, 咁样。 系啊， 跟住喺嗰边就喂遇到咩 Mysterio 咁样系嘛？ 已经讲晒啦嘛。所以一个好嘅宣传片咧，其实就系留低一个问号。呢、這个问号要你入去戏院里边解答。 我咧，你头先咁样讲咧，我都系近呢半年咧睇咗一套戏咧，都系睇个宣传片咧，其实已经讲晒。不过夹硬入去睇，就系、是、呢、這个 Sandra Bullock 咧，Sandra Bullock 同另一个猛男大只 讲作家嗰个啊， 系作家跟住寻宝嗰个。哇！我睇个 trailer 嘅时候，你成套戏已经出晒嚟咯。咁、但系点解我会睇咧？因为消闲。有陣時呢啲真係叫做唔使用腦袋嘅戲咁樣，有條愛情線，跟住同埋我自己又想睇佢搞笑咧、即係一個影後搞笑究竟係點咧？係失望嘅，係失望嘅，係啊。 唔係咁，佢做正經戲。感覺上好似難受啲咁樣， 唔係因為太 extreme 咧，引力邊緣同即佢咪好難咯。 佢嗰度做得好啊，引力邊緣 係啊，引力邊緣都令佢有好多唔同嘅提名 啦。 咁啊，喂，黑豹二幾時上咁樣？我想問。 11月如果冇記錯，好似11月。 係咪啊？咁啊冇嘢睇噶咯，一路咁樣落去。 唔係你放心啦、而家即係爭在另外嗰邊就唔係好爭氣啦，即係仲係間公司本身已經唔爭氣啦，更何況啲戲咧。 係。 咁要隨住時間。即係希望兩邊都可以爭到咁先好睇嘅，咁就陸陸續續都會有嘅，放心啊，實會有。 係咁啊，外國電影都有佢動人嘅地方，但係咧啊，香港電影咧都有佢值得支持嘅原因㗎。係 啊， 咁啊，大家即係假期啊，睇翻部好戲啦。